陡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间中7级，有一两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国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4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807点，升4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97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66， 日元 109.53， 瑞士法郎 0.969， 澳元 0.674， 加元 1.328， 新西兰元 0.65， 人民币 6.999， 英镑对美元 1.303， 欧元对美元 1.1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2.55美元，卖出155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进步只需踏前一步，我 Janice Man 文咏珊同雇员栽培分局一直与你同行。培训通课程首杀终端机，设于超过100个地点，遍布全港18区，提供再培训局课程资讯，配合地区服务网络，助你提升技能，发展事业。想知多啲，快啲打182182啦！再培训局助你踏前一步，进修再进步。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07的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朝头早的时候，现在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就是88%的，空气方面挺好，不过希望就没那么多病菌继续在我们的社区那里就肆虐。大家记住，做好就是个人的防护装备，做好就是清洁和卫生各样东西，最重要都是身体健康。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88%。直播室入边，今日朝头早继续有白卷浩陪住你哋起身。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之前咧，即系呢一个武汉肺炎仲未嚟到嘅时候啦。 大家都有想啊，我哋都有好多我哋自己想做嘅事情呢，係可以去挑战，可以尝试去完成。而家我哋仿佛呢退而求其次，最紧要呢就係保障咗健康先。我记得呢有一个嘅朋友呢，佢自己都係咁讲。佢原本呢就放低咗，就係2020年有好多唔同嘅 target，有好多目标佢哋想完成。包括呢就是可能想完成马拉松啦，又想完成工作上嘅一啲嘅使命啦，亦都想呢就係同屋企人可能去某一啲嘅地方嘅。咁但係今年呢，佢已经将只不过係2月5号将佢自己嘅叫做目标 ,2020 年嘅目标呢已经全部查走晒。换嚟嘅呢只係一句，就係、是好好地爱身边嘅人，同埋好好地活着。当健康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要想的怎样保障了我们的健康，然后才可以想下一步。没有健康，什么都很难做得到。健康的而且确是我们最无价的财富。 最近你好吗？他跟你算甜美吧。然而我要你记住，将我背心沾湿那滴茶。由罗马当蜜月了吗？暂借给他绝代芳华。然而我命你终生要记得温馨再问话。我待你好吗？那次差点一丝不挂，仍然背你披风戴雪，亦值得牵挂。难忘熬过现在痛吗？但你举起淡绿的茶，垂头说太爱谁，为日后着想不要嫁。明明你也自命说真，怎么变了认命的人？为何以为逃离了最爱便是再生？如果这算是爱，我也不忍责备你傻。我也许都有做错，人值得死去活来，世上有几个？除非他像我，你怎么可以认错？若有天找到下个，如若跟他吻别时会令你很痛，问我 作品，嚟自郭富城，错爱的呼唤。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嗱，我话已经入咗入去直播室入边啦，望唔到出边到底有冇太阳，有冇阳光。天文台都话俾我哋知啊，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我估出边咧都仲系阴阴地噶啦。阳光对我哋嚟讲咧相当之重要，因为阳光具有咧就系杀菌嘅功能。嗱，唔错啊吓，咁啊照射咗一啲嘅地方之后咧，佢可以令到呢个地方咧一啲嘅尘螨咧都消灭。之前都话过啦，我哋成日都话晒被晒被，晒完被之后咧。我哋觉得有一种晒完皮嘅香气，阳光嘅气息。专家分析啊，即系用一啲科技啦，佢哋分析过呢一啲嘅气味。咁佢哋形容呢一种嘅气味，我哋人类觉得咧就非常之清新嘅阳光气息噶。其实咧就系尘螨消焦嘅气味嚟噶。不论点都好啦，我哋觉得 happy 咪得咯，系咪？觉得佢系阳光嘅气息，咁咪阳光嘅气息咯。唔单止咁添啊，其实阳光咧真系经过窗户进入咗屋企入边啦。其实啊，实际上真系可以啊杀死生活喺一啲尘炭入边嘅细菌，有助于咧就系降低呼吸道感染疾病嘅风险噶。啊，曾经咧喺外国方面亦都有研究人员指出啦，啊揾出喺气候控制室内灰尘入边嘅细菌含量。研究人员将房间咧就设成三种唔同嘅情况：黑暗房间、可见光房间同埋 UV 即系紫外线房间。呢一个嘅研究咧做咗三个月啦，90日之后，从各个唔同嘅环境入边收集结果，并且进行研究，发现啊，光线同埋粉尘入边嘅细菌数量咧，原来有直接嘅关系噶噃。细菌在黑暗的房间里面更加容易就活着并且就是繁殖的。平均大约就是多了 12%， 不见光多了 12%， 还有你不知道 12% 是什么菌。然后在细菌一个充满着阳光的房间里面只是得 6.8%。有日光照的房间即细菌的繁殖量就少了一倍了。并且呢如果有紫外线的地方呢就只是得 6.1%， 亦证明紫外线亦都是具有一个杀菌的作用的。另外在这些叫做黑暗的入面的细菌和呼吸道的疾病其实亦都是有关系的。细菌比暴露在阳光下呢环境更加活跃的吧。因此在阳光之下不单止可以摄取维他命 D， 其实更加可以避免患上呼吸道的疾病的。专家更加指出，日光是有可能杀死尘粒、火粒上面的微生物，但是我们需要更加多不同的研究去到了解光照射之后这些微生物那些的叫做组织，那些微生物里面的组织的变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样阳光的确确是很神奇的，它能够呢就是好像令到我们人类啦有很多呢、就是照射过之后有一种快乐的感觉，有一种精神的感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就是更加令到我们明白阳光的重要性的一个原因来的。如果有时间的时候，大家特别是这一段的时期更加就需要好好地就是晒一晒太阳，有时间吸收多些就是新鲜的空气，这样才是叫做万全之策的。现在始终病菌就多了，是不是？跟着又说口罩又不是很够了，所以大家都要想多些这些办法。其实太阳光广义的定义就是来自太阳所有的频谱的电磁辐射。在地球，阳光显而易见就是当太阳在地平线之上经过了地球大气层过滤照射到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其实就是我们称之为日光。当这些叫做太阳辐射没有被云遮盖的时候，即是日光没有被云遮盖，直接照射通常都被称之为阳光的。在明亮的光线和辐射热的组合底下，这些就是叫做日照时间。不过这些我们成日虽然叫做科学的名称就是叫做日光就叫做太阳辐射，不过这些是我们人类安全底下可以接收的。

个时光机一去，去到三国时期，三国嘅时间魏蜀吴啦，吴国方面嘅大将吕蒙骁勇善战，不过阴公识得打啊冇用嘅，文化水平咧就比较上低啦。咁于是乎咧，嗰阵时啊，孙权咧就同佢讲：啊，吕生啊，吕生，你打仗好叻，不过都想你读多啲书。阿吕生啊，梗系答佢啦。哎呀，阿孙大人好忙啊，又要打仗又成，冇咁多时间睇书啊。不过咧，孙权啊劝完又劝，劝完又劝，终于咧就吕蒙开始咧就发奋读书啦。啊，而且读下读下咧，啊有少少上瘾、啊，读得几好添、啊。乜嘢孙子啊，乜嘢老子啊，全部都学晒。两年之后咧，咁啊都督啊阿老叔咧就行过啦，行过呢个吕蒙驻守嘅防地，佢嘅营地啊吓。阿吕蒙咧就向佢提出一啲战略上面嘅建议、啊。咁啊老生啦，当然听到嘅时候咪啊嘛，你平时都已经咁少读书啦，你建议俾我得唔得噶？都系半信半疑。唉，算啦，即管听下你有啲咩良策。话晒阿老板啊，孙权都叫我听下你讲嘢。讲完又讲，讲完又讲，阿吕蒙咧真系俾咗好多精彩嘅建议啊！阿老叔咧到底点样咧去到咧就系、是、去到行军打仗。听完呢啲建议之后，发现咧，诶、哎，哇，吕蒙已经系一个文武相全嘅人才。以前咧就觉得佢净系得武略，而家连埋啊文韬都搞掂，已经成为咗一个好有学问同埋见识嘅将军啦。连阿吕蒙自己都讲咗句：士别三日啊，应该刮目相看啦。刮啊，即系擦啊咁嘅意思啊，刮走佢啊。指出咧，我哋唔能够净系用以前嘅眼睛、以前嘅感觉去到睇一件事同埋一件嘅一个人嘅，因为咧人同埋事件可能会不断咁样去到改变同埋进步。如果仲系抱住以前呢一种守旧嘅方法去对待每一件事嘅话咧，人就好难进步。当你进步咗之后，就应该咧俾人用一种刮目相看嘅睇法咧去到睇翻自己嘅，咁啊进步咗应该得到一啲好嘅回报。所以人咧努力系好重要噶。 在求求其其过不知对错，平日叹气怨气多也会闯祸，任教父再听过但却维持本我，只怕太放肆种下恶果，曾经很想去长大，可惜光阴过得太快，冲得这样快，曾犯错，曾越界，曾被重伤与被踩，被无限放大，委屈心结理解，不敢去心接受，挫折失败，怎强忍？残留自尊都瓦解，试问谁愉快？曾被重伤与被踩，被无限放大，委屈心结理解，不敢去心接受挫折失败，怎强忍？残留自尊都瓦解，试问谁愉快？哦哦哦，这世界多么黑暗，谁独自心心不坏？ 宿命，难道我能自制开心？从来未学会长大，怎知光阴过得太快，怎得这样快？曾犯错，曾越界，曾被重伤与被债，是谁定胜败？终得不到两。成长得到了解，会越来越快。 许廷铿一首嘅作品叫做《重新长大》，室外温度17度啊！吓，呢个时候咧，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会继续陪住你喺呢个早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内地传媒报道，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新增3000多宗，至到23000多宗，491人死亡。净喺湖北新增60多宗死亡病例，至到479人。本港出现首名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个案，死者是住在黄埔花园的39岁男子，本身有糖尿病，早前一直情况稳定，昨日朝早情况突然转差，抢救之后不治，会交由死因裁判官跟进。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个案一共18宗，正是调查3宗新增个案，将列为本地感染。第一宗涉及一名64岁女子，过往健康良好，住在九龙常胜街半山一号。1月23日出现咳嗽，前日被转送玛加烈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现时情况危殆。潜伏期内无外游，主要往返住所同位于佐敦恒丰中心的店铺。第二宗涉及一名60岁男子，有长期病患，住在蓝田康田苑苑科阁。潜伏期内主要留在屋企。第三宗涉及一名25岁男子，过往健康良好，住在土瓜湾码头围道183号，潜伏期内亦都没有外游。荔枝角公园公厕伤残人士厕所内，一个座厕被炸烂，没人受伤。深水埗警区刑事总督察庄乔伟表示，警方在昨晚10多接报荔枝角公园公厕伤残人士厕所冒出大烟，消防员其后到场将火救熄。厕内的座厕碎裂，怀疑发生爆炸。爆炸品处理课人员发现厕所内有很多碳，相信是凶徒将碳放在座厕上纵火造成破坏，事件无人受伤。庄乔伟表示，昨晚10多分别接报多2宗纵火案，在美孚港铁站 B 出口外的后巷有大量杂物被燃烧。另外，在呈祥道近清丽苑的行人天桥下有手推车的杂物被燃烧，火警无可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稍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同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最近去过哪些地方。 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时间嚟到朝早嘅6:34啦，咁啊，继续听紧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坐咗喺直播室入边支咪前面嘅咧，有嚟自二台嘅白元浩啊，吓，咁啊，今日继续喺朝头早嘅时间同你哋咧喺收音机上边咧就系见面嘅。各位听众，早晨啊，出边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8%。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报纸睇多几版啊，好紧要嘅。好啦，揭，其实基本上成份报纸咧，都系同肺炎消息啊有关，包括呢、這个啊，咁啊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嘅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啦。香港民意研究咧，咁啊喺4号嘅时间啊，寻日就公布咗啦，民主社区互助共融研究报告，香港市民对于港府啊应付武汉肺炎嘅表现评分啊。只系得1.7分，嗱满分系5分啊吓。如果以2.5分或者3分为合格水平嘅话咧，其实1.7分咧都系属于一个咧就系不合格嘅水平嚟噶，不满意达到咧75%。另外啊，喺民调研究方面，亦都访问咗香港市民对于各地人民以及政府嘅观感，香港、澳门。以及中國政府好感正直啊，創咗有紀錄以嚟嘅新低噶。台灣咧就創咗有紀錄以嚟嘅新高喎。好啦，睇埋啲內文先。咁啊，調查咧就喺1月29日至到2月4日期間啦，以網上問卷嘅方式進行噶。調查對象分為兩個唔同嘅群組，包括咧1762名香港市民代表組群，以及咧就係19536名香港市民自結組群。啊！佢哋嘅主席亦都話到啦，咁啊指出啊，港府喺今次嘅抗疫表現咧就麻麻地啦，以5分為滿分啊，頭先講過啦，就係得1.7分。今日兩個嘅組群對於港府抗疫不滿意達到咧，亦都係去到75% 嘅，反映港府啊對於抗疫嘅工作咧未得到咧就係市民嘅支持。佢呼籲啊，咁啊特首咧要尊重科學嘅數據，正視民調結果同埋專家嘅意見，應該咧就以科學專業理性嘅分析同埋處理呢啲嘅疫情嘅。而非只顧及咧就係人情啊或者係面子。啊，報道繼續話到啊，因為咧就唔希望啊回應醫護罷工嘅訴求咧而拒絕咧就係封關都係其中一個因素。啊，另外啊，香港人對於香港政府嘅好感淨值咧就係-61% 嘅，對中國政府好感淨值咧就係-36% 嘅。啊，對於澳門政府嘅好感淨值咧就係-4%，亦都創咗咧就係1997年有紀錄以嚟嘅新低。咁啊，相比之下，香港人對台灣政府嘅滿意淨值達到咧就係37%，同港府咧就係相差咧就係非常非常之大啊！今日亦都系創咗咧，就係有紀錄以嚟嘅新高。香港人對各地政府好感度調查咧，日期就係1月20日至21日啊！嚇，當時咧就未有確診為呢個武漢肺炎個案嘅。時事評論員啊，咁啊亦都表示啦，處理疫情咧就係政府挽回民望，咁啊展現管治能力嘅機會。可惜啊，咁啊話到政府咧表現就較為遜色啦。相比之下，台灣、澳門兩地嘅政府處理手法亦都令到香港市民更加滿意，但係中華地區面對問題相若啦，做法咧卻有不同。 咁有比较之下，令到市民对于咧就港府更添不满。喺研究报告入边啊，咁啊代表组群有 78% 嘅受访市民支持咧就全面封关嘅。咁香港市民啊，自己组群亦都有 74% 咧表嘅受访者支持咧就系封关嘅。到底事態發展是怎樣呢？咁我哋當然希望我哋生活喺一個地方咧，就係、是人民咧係擁戴自己嘅政府，政府所做出嚟嘅事情咧，亦都係得到咧就係大家嘅肯定。面對住疫情咧，成日都喺神光嗰度話到啦，口罩咧唔應該咧就愛嚟展現人性醜惡嘅一面，喺呢個時候更加咧就應該一個口罩咧就令到我哋體會得到咧就係人間嗰一種嘅愛噶。虽然我哋未必咧就可以个个人都有口罩啦，去到咧就系展现你哋嘅爱。咁但系除咗口罩之外，日常生活入边咧，我哋都应该多啲咧就系做到互助互爱啊。特别咧喺艰难嘅时间，而家咧都已经唔系讲求啲乜嘢业绩啊，讲求啲乜嘢经济巨大嘅效益啊。就算之前咧储落嘅一啲嘅装备，储落嘅一啲嘅财富，相信咧喺呢啲嘅危急关头嘅时候咧，都应该咧就系攞翻出嚟啦，去到施展佢哋嘅原本应有嘅作用，喺危难当中咧就令到我哋可以安然度过。之前储落嘅一啲嘅财富或者装备，而家呢啲时候唔用，又几时用咧？系咪？咁所以咧，我哋都应该咧就先唔好自乱阵脚啊！其实咧，面对住咁多嘅问题咧，我哋都应该咧系更加咧展现出人类互相关怀大家嘅一面，咁样咧先至可以攞满分，而唔系攞零分噶嘛。 像各自有生有过有月明知，再考高分今天都无意思，挑剔我说每个字，挑剔过我几多次，只因你对待我已不知旧事。被爱的当天，每次经历平分时，你都加分班加许状很多次。今天爱你只得到你非议，眼泪也发现一根刺，令我位置沦落至此。从前我满分，但今天已扣分，避不开一直宠爱你十个女生，每日要忙着与别人去竞争，把情题放年月会变心。从前我满分，现今只有八分，极之亲密的爱侣已降温，欣赏我欣赏我欣赏完便没吸引。 一首嘅作品啊，零分。曾若骅一首嘅歌曲。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87%。而家个个咧都戴住个口罩啦，系咪？戴住个口罩系咪代表又唔使化妆？咁化妆上面又有啲咩特别嘅嘢要注意咧？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QL 咧，咁啊 Queenie 亦都会同我哋讲下，哇，化妆戴住个 mask 都可以化妆，唔系啊嘛？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咁啊，要变靓啲咧，咁啊，当然咧就要揾啊我哋嘅专业化妆美容设计顾问啊 Queenie 已经电话侧边啦，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系咁啊，最近咧，相信大家都成日哇。即系咪化妆都唔使化咧？因为又戴住个口罩啦。喂，即系如果要翻工嘅朋友，可以唔使化妆喎、啊、，Queenie 系咪啊？ 梗系唔可以咁懒啦。虽然系都可以减一半嘅，因为始终觉得戴住个口罩好似焗住咗嗰啲皮肤咧，咁、人哋又见唔到你，好似化咗即系等于冇化咁样。但其实咧，我哋都会即系我哋可以减翻少少嘅妆，但系又唔可以完全冇化到咯。始终你可能翻工要见客，咁所以有个妆都会精神啲嘅。 咁唇膏啊嗰啲系咪唔使搽油佢嘅咧？ 唇膏嗰啲就睇下视乎你自己个人习惯啦，因为有啲咧女仔咧好中意，即系始终都改变唔到，可能佢成个 fully make up 嘅话，咁就可能会搽埋噶啦。咁但系我哋都有啲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化咗，即系搽咗粉底啊、化妆啊，甚至乎搽埋唇膏咧，都唔会黐咗落个口罩度。因为其实最怕点解唔想化，即系戴口罩唔搽嗰个唇膏咧，就系惊佢。黏咗落个口罩度就好似好污糟咁样， 仲要咧喺出边咧都睇到你入边嗰个唇印，哇，嗰个真系 印咗个色，咁就觉得好污糟。 或者睇到之后啊，氹下人开心咯，同埋吓系咪有个唇印喺度啊？好啦，咁如果真系戴住个口罩，系咪都有啲特别嘅化妆技巧？啱口罩妆咧叫做。 系啦，口罩妆。咁其实最主要咧，我哋其实嗱，小白，我哋冚住咗之后，其实你会见到啲乜嘢？如果净系遮住块面之后， 如果冚住咗，咪净系见到只眼啦、额头啦、眼眉啦，系嘛？ 系啦， 其他都应该见唔到噶咯。个口罩要就要遮住个鼻哥。 系啊，真系重点就系喺个眼同埋眉度咯。因为其实你戴咗口罩之后咧。人哋就特別會 focus 你個眼睛噶啦，咁你個眼睛咧就切忌唔可以化得太濃，因為如果你太濃妝嘅話咧，咁你就會好怪噶啦，因為個口罩邊位就其實係貼近我哋個眼線下眼線嗰位置噶，咁我啱啱就好似托起咗眼睛，你化得太濃嘅話就唔靚咯，咁我哋會建議咧就會搽翻咧一啲好淺嘅例如棕色嘅 eyeshadow 啦，偏啡嘅，咁我哋亦都咧畫翻一條咧幼啲嘅眼線，咁重點最重要就係搽睫毛液啦。因为睫毛液咧，你一搽咗上去嘅时候咧，你系感觉上夹咗睫毛，再搽 mascara 咧，系会好似有一个开花嘅效果，咁你会觉得只眼好似撑翻大咁样。 哦， 咁所以就重点一定搽个睫毛液咯。 系，不过咧，即系 Queenie 讲得啱啊。其实而家虽然个个就戴住口罩啦，但我真系见过有啲人咧，隔住个口罩都觉得，喂。个女仔好靓女、哦，有咁样喎，都系因为佢只眼咧嗰个妆化得好、哦。 系啊，因为始终净系见到只眼睛，咁唔可以咁浓之余，你但系望出嚟会觉得好精神，咁就系因为佢可能搽 mascara 嗰啲，令到好似只眼睛好似识讲嘢咁样啦，开花咁样啦。咁重点同埋唔可以搽到嗰啲 mascara 咧，你望出嚟一嚿嚿咯，最好就系一条条同埋根根分明，咁就最好咯。 系咁，譬如 另外。系啦，另外我哋个眉咧，我哋亦都要画翻眉啦，因为始终除非你留咗啲可遮住咗嘅啫，咁但系一般因为眉同埋眼睛一定会望到噶啦，整齐嘅眉毛就最紧要啦。 咁例如讲紧系额头啊，或者真系遮住咗嘅面珠墩嗰啲位咧，系咪因为遮住咗或者有啲刘海嗰啲，咁喺呢一个叫做 mask 妆嗰度咧，就唔需要理佢嘅，定系点样咧？ 唔会，那个咧，平时可能我哋搽粉底，一般出街，你比起你平时出街嗰个搽翻薄啲，咁甚至乎我哋其实会用翻 遮瑕遮翻，可能你额头有少少暗位啊，因为始终你戴口罩，但系你会有食饭嗰一刻噶嘛，即系你会除个口罩出嚟，即系食饭，可能都会即系见人噶嘛。 系、哦， 有啲瑕疵嘅位置，咁你就可以用翻遮瑕膏遮翻啦。咁最主要用翻个透明嘅物品，咁薄薄一阵扑翻落个皮肤度，扑完喺个皮肤度之后咧，你要用一张纸巾印一印佢先。 系。 用咗紙巾印咗佢之後咧，咁等啲粉底咧可以壓咗落我哋自己個皮膚毛孔上面嘅時候咧，跟住當你再戴口罩、除口罩嘅時候，就唔會印曬喺個口罩嗰。 哇！咁多學問㗎，原來戴個口罩化妝都 其實多咗張紙巾， 多咗張紙巾嗱，個紙巾亦都好關鍵嘅。 關鍵就係張紙巾，即係幫你按壓翻啲粉底，咁等佢唔會好似溶妝啦，因為始終你戴緊 mask 嘅時候，你個鼻哥可能嗰啲呼吸水氣會整到你個妝容噶，咁、所以我哋用一用張紙巾印一印佢，咁就會避免有溶妝嘅效果啦。 係，頭先 Queen 你都講得啱啊，即係例如當你譬如食飯嘅時候，咁你都要除咗個口罩㗎，係咪先？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即係除咗口罩，俾人見到你原來入邊完全冇整過嘅，即係少少粉都冇嘅，咁好似哇 怪怪㗎啦， 鴛鴦咁樣兩節色嘅，咁又唔係咁好嘅。咁但係如果真係我入邊咧個叫做口罩後邊都想整一整嘅啊，普通啲嘅，頭先 Queen 你就話過可以用一啲淡妝少少啦。不过唇膏真的我们刚才就说讲笑咁讲啦，话如果搽得太浓嘅，咁真系成个唇印咧印咗喺个口罩上面咧，就真系得啖笑啦。有冇边一啲嘅叫做唇膏咧？你觉得几啱喺呢一个嘅叫做口罩妆嗰度咧系用嘅咧？颜色嘅配搭方面应该点咧？ 如果我哋颜色配搭咧，可以拣翻一啲咧奶茶啡色啦，咁同埋一啲咧橙红色嘅，因为始终你个妆头先都讲过啦，你一除口罩嘅时候，你会望出嚟得翻眼线，少少嘅眼影，咁你成个妆都淡噶嘛，因为我哋已经唔素胭脂噶啦嘛，咁个嘴唇嗰方面就系用翻呢啲颜色咧，就会觉得好显白，同埋会精神好多，同埋咧我哋搽呢个唇膏嘅时候咧，就要拣翻一啲咧雾面嘅唇膏，咁你会望出嚟，唔好好似啲唇彩咁样黏黏立立，你会黐晒落个口罩度啦。跟住我哋揀翻啲唇膏系雾面嘅唇膏啦。咁我哋搽完之后，你就可以用又系用头先个方法啦，用张纸巾印到雾色为止。咁就代表嗰个唇膏唔会黐咗落去啦。咁如果譬如有啲客人本身都好驚就算我咁样印，我都可能未必会印到，即都会印咗落个口罩度呢，咁我哋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就係喺上面呢轻轻薄薄扫一阵透明嘅蜜粉。 透明嘅咩粉话 蜜粉、 啊、 即碎粉咁样。 碎粉 咁呢係啦，扫咗上去之后呢，咁再攞纸巾印一印呢，咁呢个都係可以令到我哋唇膏持久，同埋唔会引走咗我哋嘅唇膏咯。 哦，哇，又有巧妙，系咪而家呢个时候就千祈唔好用嗰啲咧好令身啊、黐立立嗰啲唇膏啊？ 千祈唔用得呢啲，黐晒落个口罩度噶啦，同埋真系好似你话斋，会俾人哋见到你有个唇印喺个。 同埋咧，嗰啲叫做好湿好润嘅唇膏咧，咁啊而家喺呢一个口罩上面咧，仲会令到嗰个口罩因为湿咗嘛， 系啊， 即系降低咗佢嗰个。降低咗嗰个保护嗰个效力嘅，仲唔好添啦？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我有个重点都要提一提大家。咁咧、 啊、 就系咧，因为你戴咗口罩之后咧，就唔好咧贪方便，觉得已经遮咗半块面而忽略咗搽呢个防晒。 都要搽 防晒，真系好紧要。因为防晒就系帮我哋保护晒成块面。即係個紫外線啦，你戴咗個口罩咧，其實如果你喺啲太陽底下，其實都會有機會曬黑嘅。咁啊，兩節色就冇啦。 明白，咁啊，大家真係要留意住呢啲啊。雖然話就話而家咧係化妝就唔需要化曬成塊面都係咁行啦。咁有啲咧即係口罩遮住咗個位咧，都要咧。就係搽翻少少嘅，如果唔係咧，一除口罩落嚟食嘢啊，或者你嚇擤個鼻涕嗰陣時都好啊，係咪？哇！突然間一見到你鍾無艷咁樣，哇！咁啊真係嚇親人啦，原本傾得成嗰啲生意都嚇走咗啦，自己俾自己，係咪？ 冇錯冇錯。 好啦，今日朝頭早唔該曬 Queenie 啊，咁啊都祝你身體健康啦，好冇？ 大家咁話身體健康。 唔該曬，拜拜。 拜拜。 记住，千祈唔好谂住自己戴咗个口罩就乜都遮到齐，唔系噶，你会食嘢，人哋会睇到你嘅。

罗力威同填词嘅 Louis 每次见面咧，原来都会浅酌一番嘅。浅酌之余，当然就吐下苦水啦。于是今次佢哋就用为自己情绪找发泄出口为题，创作今次嘅作品。 放弃会挂念你，入怀要被你抱起。 作曲罗力威，填词陈志林，编曲黄少明，感谢谭健文、罗力威。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罗力威《仙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学界超声道农历新年特辑， 请嚟四位分别同居国际不同领域、世界第一嘅香港体艺精英专访。 二月八号，跳绳何柱婷 主持，钟杰良、黄晓莹。 二月十五号，绘画刘建之 主持，钟杰良 Miss V。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学界超声道，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朝早7:06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今日咧就想讲下咧成上题嘅，记得琴日咧就话大家行山嘅时候咧就唔好将啲口罩周围抌啦。咁啊，连李佳芯啊，阿佳芯 B B 都讲啊，话即系佢行山嘅时候都影咗好多，哇！真系喺个山野之间，好多人咧行下山咧就抌口罩咁、样咁啊。琴日喺另一啲叫做 artist 同袁伟豪咁啊，去行山啦，跟住又见到好多口罩， 系啊， 咁啊见到唔同嘅 artist 都发挥作用啦，叫大家唔好喺山野之间乱咁抌嘢啦。但系世界上或者世事往往都系咁。屋漏兼逢连夜雨，小白啊，正当咧武汉肺炎，你以为咧大家都会啊多啲行山嘅时候咧，香港嘅山野咧仲发生多宗嘅火灾，之前山火咁。 深山嗰度啊嘛。 系啊，嗱，包括咧大榄嘅南地啦，西贡嘅张上啦，同埋大屿山嘅石壁啊，仲有小白你最爱好嘅针山同埋草山咧。都系有山火严重嘅事件发生，咁啊渔护署就宣布暂时封闭咧城门郊野公园入面咧通往针山嘅山路咁样咯。咁呢一件事都系影响咗小白你啦，有阵时都 咁我唔行嗰度啫， 你唔行嗰度，但系 奉政府谕系咪而家都真系睇戏咁讲， 亦都唔可以行到，佢都封咗啦， 封咗啊， 你都冇话想行就行，系。 你千祈唔好谂住用其他嘅咩栈道啊行入去， 系咪？嗱，呢个就想听下啦。因为其实通往针山同埋草山都有好多条路嘅。 老实讲啊， 路系人行出嚟。 一个山头咁大， 系 点会净系得一条路啊？ 但既然人哋都讲咗出晒面目喺度话要封山，又话山火咁样，你就唔好咧，系都要上去。人有阵时咧，有啲人就系咁样嘅，明知道咧嗰度咁危险。系都要哇，冇時間，冇時間，哎，我已經 plan 咗噶啦，改咯個 plan。 明明個香港仲有好多其他山咧，就未受山火波及嘅，你又唔行嗰啲，就偏向虎山行咁樣係嘛？ 唔係，你話如果近例如城門水塘嗰邊嘅，咁你咪倒翻轉頭行獅子山都得啦，獅子山冇事嘛，係咪先？其實咪一樣。 係啊，所以就揾啲冇咁危險同埋人哋冇風嘅山嚟行啦。嗱，據呢個漁護署嘅公告咧。近乎咧全条嘅麦理浩径第七段咧都封闭，由城门水塘主坝之后嘅登往针山嘅山路咧就开始啊封到草山嗰度啦。咁啊整段咧， 草山就封到原矿坳嗰度噶啦，其实都 系啦。咁啊针草嘅路段咧都全封咁样，所以心机旁边你如果啊谂住神运或者同啲朋友仔行下即系小白爱好嘅针山同埋草山呢段時間咧就唔好行啫，就揀其他嘅行山路線去行其他唔同嘅山啦。 都有啲比賽咧，因為針山今次嘅山火咧要取消。 我有講喎，原定二月十六號嗰個有個手錶嘅嗰個運動行山比賽，是 針山十跑嗰、那個 啊？係啊係啊係啊，有 嗰、那個好瘋癲喎！針山本身都已經辛苦。来回十次喎、 哦，两个比赛嚟，嗰、那个针山十登系二月十四号情人节发生嘅，二月十六号有一个P 字头咧、行山好兴个手表品牌、你都知噶啦，咁、就有个 challenge， 咁都要延期咁样咯，咁、近排都好多比赛延期啊，你见到扎马都延期啦， 有啲就 cancel 咗添啦， 系啦，咁啊想比赛冇得比，想行山又冇得行，咁 行住其他行到啲山先咯， 系啊， 不过我最心痛系咩咧？除咗系讲紧呢段时间可能你冇得行，都系可能讲紧打扰咗大家一段时间冇得行山行嗰段啫，因为封咗嘛，我最心痛咧就系、是。就算佢開翻個山，你上到上去咧，真係滿目蒼夷。 哦，係咯，個景緻可能有啲唔同。 然後啲樹木啊，燒到冇咗啊，啲草啊，燒到冇曬。原本有一大片嘅可能叫做芒草俾你睇嘅， 係 或者有啲唔好一定話芒草啦，有一大扎嘅綠蔭喺度嘅， 係 都變咗光脱脱嘅話咧，我覺得望起上嚟嗰個感覺咧，唔舒服嘅。即係我自己有陣時行山都會經過一啲嘅路段咧，佢哋真係因為受到山火波及咧。系啊，成个山头咧变咗焦黑色嘅焦土咁嘅颜色，咁你行过嘅时候咧，其实个心系唔舒服嘅，即系你觉得哎呀，咁佢一安全咧已经俾你行啦，但系你会唔开心咯行。 咁啊，无论山火又好啦，以至武汉嘅疫情又好啦，希望都系呢句啦，快啲 recover 得到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都有中意行山嘅 Didi 喺度嘅， 早 晨 啊 Didi， 早晨啊两位 ，Didi 早晨， 交通嘅情况啦， 系啊，咁啊再继续提大家啦，都系罗湖啦，同埋落马洲站咧就系暂时关闭嘅，咁东铁线列车服务啦，都系只系来往红磡至到上水站啦，咁港铁都会提供咧呢个接驳列车啦，往来上水至到罗湖站噶，每30分钟一班车噶，就接载翻罗湖嘅居民啦。咁另外继续提大家啊，咁由于咧罗湖啦同埋落马洲站咧暂时关闭安排啦。九巴 B 一路线啦，就系天池村至到落马洲站嘅。咁另外专线小巴啦，44号 B 屯门站至到落马洲转车站啦，44号 B 一屯门码头至到落马洲转车站，75号元朗福康街至到落马洲支线嘅管制站啦，79号 S 啦，天水围嘅骏宏轩至到落马洲管制站啦，同埋616 S 旺角西洋菜南街至到落马洲管制站咧，都系暂停服务嘅。 咁交通方面，特别系要去内地嘅。专线咧，头先阿 Didi 都讲咗啦，咁啊，收音机旁边你就留意翻啦。咁啊，问下 Didi 啦，近排交通情况，我琴日都系过红隧啊，以至嗰啲冇即系平时嗰啲马鞍山嗰个叫做大老山隧道啊，哇，真系轻松过关啊！ 系啊，好正常啊，因为路面咧，因为少咗好多车啊， 系 啊，咁同埋最主要就系唔使翻学啦，咁同埋真系有啲 home office 啦，咁啊变咗好多人都唔需要揸车，咁啊或者好多人亦都少出街嘅，咁所以路面真系相对系好静噶，所以我哋好快脆就讲完咯。 系啊，咁啊特别系。 如果去到平時，譬如九點鐘啊、八點半嗰啲交通就正常會長好多咁。哇！依家都相對交通消息方面都短咗，咁證明路路暢通啦、啊、咁樣。 咁依一個路路暢通就好似 短暫啊，係咪？ 短 暫 啊， 短 暫 啊， 你快啲多車翻啊！我都 係啊，即係你話立壞心腸都係咁、我情願塞車 啊， 即係我情願樣樣嘢正常 多啲人， 然後塞車，大家怨啦，哇！紅隧又塞車。因為我而家寧願係咁咯， 依家個感覺係有啲反常嘅，同埋好似喺平行時空嗰度，無端端平時九點零鐘朝頭早十點零鐘過紅隧去中環一定塞噶嘛， 係啊， 哇！依家簡直如入無人之境啦， 係 有啲 適應啊， 古古怪怪咁樣， 軒尼斯道唔塞車喎， 係啊， 唔係軒尼斯道唔塞車咁奇怪，紅隧唔塞車先奇怪啊， 即係有陣時過海嘅時候直接扮過去咁， 完全冇車龍啊， 見燈或者綠燈你又可以直過， 你都見啦，我哋平時呢個時間都會好多隧道有車龍噶嘛，而家都冇啦。 係啊， 希望快啲、快啲多車翻。 希望啲同學仔又可以快啲翻學。 對啊，對啊。 好啦，咁啊，唔該曬 Didi 先。 好 ，thank you。 好，今日天氣方面要問阿 Barbie 出邊情況點啦？早晨啊 ，Barbie。 係 ，Barbie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啊 ，O。 係點啊？出邊嘅天氣情況？ 今日咧就第一個感覺咧個天就灰蒙蒙啦，因為咧就陰天啊。咁好彩咧，今朝早陰天咧都唔算大風，咁所以咧就都係有一種咧濕濕立立嘅感覺嘅。咁但係咧就由於咧佢唔算大風啦，咁所以雖然咧係涼浸浸，咁但係咧其實反而行出嚟咧就覺得舒服喎，因為咧就唔會話太凍啊，或者太即係吹親咁樣咧，吹到頭又暖曬啦，然之後吹到個喉嚨又覺得特別乾啦咁樣。咁我覺得咧係舒服嘅今日。咁而且咧女士們咧就通常咧呢啲日子咧就可以考慮下慳翻少少防曬，因為咧可以搽少浸咧，因為其實搽防曬有時都好乾噶嘛，啲皮膚係 咪㗎？我聽人講話，就算 咩 室內又要搽防曬，然後冇太陽都要搽，又話啲 UV 睇唔到咁，講到咁樣嘅喎。 嗱，我覺得咧，女士們咧，如果係好似 Barbie 一樣咧咁鬼怕曬嗰啲咧，平時咧出到去如果見到有猛烈太陽咧，就會搽啲度數高啲嘅。咁度數高啲咧，好多時咧相對地咧啲質地就算係咧即係爽極咧，其實咧你可能過多幾個鐘頭咧，你都會覺得乾嘅啲皮膚。咁你就可能要一係就補少少啲 cream 啦，一係咧就要即係都要自己注意一下。咁特別係咧，而家戴住口罩咧，其實都幾辛苦噶。咁所以我自己咧喺戴口罩呢段時間咧，如果見到冇太陽出嘅時候咧，我就會慳翻一陣高度數嘅防曬嘅。咁如果你話即係擔心嗰啲辦公室嗰啲寫字樓啲白光燈啊，或者對住電腦嗰啲藍光咧，我就會搽一陣嗰啲咧係低度數嗰啲防曬咯。我覺得都夠擋。 你連藍光都會諗埋㗎？ 梗係啦。 哇！咁你拎住個電話嘅時候，嗰啲有藍光，咁你點啊？又攞住防曬頂住佢咁樣啊？ 梗係唔會啦！拎住部電話嘅時候，個門會自己暗噶嘛。 哇！真係樣嘢都要諗啊！呢、這個世界好厲害啊！好啦，唔該曬你啊 ，Barbie。轉頭我哋再問下你有啲咩心得啊？私底下問你有啲咩防藍光心得啦。唔該曬啊！好啦，今日天氣方面咧就係咁啊，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嘅微雨，最高嘅氣温啊大概去到1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東風，咁所以都濕濕地啊嚇。稍後離岸吹強風，展望啊明日風勢依然是颇大，以及有微雨嘅，咁接近周末天色好转啦，咁所以出面咧，不别都话啦，又有啲风啦，咁密云啦，系咪先？咁都啱噶啦。咁朝头早同埋夜晚要一两阵嘅微雨，可能大家咧即系早晚出门嘅时候都要留意住啦。咁揼湿咧，有阵时即系千祈唔好揼湿埋个口罩。揼濕埋個口罩咧，個口罩又唔用得啦。 係啊係啊，真係又要換過一個。 所以你拎住把遮，除咗遮自己之外咧，遮埋個口罩。 係，你知依家啲口罩，哇，真係一罩難求，好珍貴 啊 嘛。係 啊係啊，咁啊係啊，大家有落雨要遮住個口罩啊嚇。好啦，咁而家室外氣温係17度，相對濕度85%。早上嘅時間，聽一聽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喺电话旁边接通咗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啦，早晨啊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 嗱，我哋之前嗰几个礼拜咧都讲紧一啲咧最新嘅疫情啦，或者系流感啊之如此类啦。咁啊，近来咧我谂大家最关注嘅咧就系要佩戴口罩嘅问题啦。阿 Victor， 其实我想问下咧，你哋中医咧都多唔多系要戴口罩嘅咧？其实？ 其實我哋接觸嘅病人嚟講咧，其實都好多呢啲感冒啊，甚至乎其實我哋都係屬於係前線嘅，都真係需要戴口罩嘅，因為我哋都要保護翻自己啊嘛。 係，其實戴口罩最大嘅作用係乜嘢咧？嚇？ 戴口罩就是隔住个菌啦。咁、其实而家我哋就因为都真係武汉肺炎都比较严重啲，同埋佢都证实咗係会有呢个呼吸道佢感染啦。所以我哋就开始真係都建议大家都戴口罩咁啦。 有听过一啲网上嘅传闻话呢，其实係一米以内嘅范围呢个感染机会就较大啦。係咪即係话其实呢只要我戴住口罩，咁一米内有患咗呢一个新型肺炎嘅病人呢，对住我喷飞沫呢我都唔使驚咁嘅意思啦。 其实係咁啊，因为呢我哋话呢你本身嗰个菌呢其实佢要附着喺呢啲分泌物上面嘅。 係。 即係啲武汉肺炎都係啦。咁其实呢你如果你喺一个好空旷嘅地方，咁其实呢基本上呢就冇乜呢啲菌㗎啦。咁但係如果个人呢好近嚟，其实都未必有嘅。除非佢喺你面前真係打黑刺咳，咁就可能喷嗰个鼻涕就喷喺你嘅身上面，或者你就咁样吸咗落去，咁你就有呢个风险囉。所以其实呢而家我哋都发觉呢真係好多人都喺度抢口罩啦。咁其实我哋都真係想呼吁下大家，其实这个口罩呢其实是不用那么担心的。其实不是什么时候都要即、就是一直都要戴着口罩的。是啦。那就我们就说有时候我们在地铁或者一些 lift 电梯里面即、就是比较密集一些的地方，那如果有些人打一次流鼻水啊那些就可能就容易被你吸到啦。那其实如果在公园不是人很多的地方，或者在屋企，其实是不需要戴口罩的。是啦，咁而家就好多专家都建议可能两至四个钟或者可能到六个钟就要换 一个新嘅， 换一个新㗎啦。咁但係呢啲讲緊嘅其实係我哋医务人员比较实际啲啦，因为我哋係咁睇啲病㗎嘛，我哋嗰个高风险㗎嘛。但如果你只不过喺街上面行，又唔係太多人，又冇乜人喺你面前打黑黐或者咳，咁其实呢我哋觉得呢一个口罩其实俾一日都係够用嘅。 即所以其实那个使用量呢都是因应着每一个人的作息啦，还有那个不同的情况去做一些不同的评估和调节的。 剛才聽因为你不会24个钟都是医院的嘛，你都不会24个钟都是地铁里面的。 又不会在一些人多挤迫的地方呢，一定即总会回家，大家香港人啊。 所以我们都建议如果你真的现在真的买不到口罩的嘛，我们都建议大家可能个口罩悭住嚟用啦，咁另外就系、如果真系有人打黑喺你面前打黑黐，或者真系咳，咁你先可能换一个新嘅咯，系啦。咁平时嘅话都建议大家唔好出街啦，即系有机会都喺屋企，即系你越少去出边接触嘅话咧，就越少机会染到病咯。都见到好多人好似排队去买口罩， 系啊，其实嗰个排队嘅过程可能仲高危， 冇错。咁同埋而家又天气都系比较 冻啲， 又可能接亲啦，咁你抵抗力差，咁呢个风险又更加大啦。我哋都觉得其实你除咗嗰个分泌物嘅传播，其实我哋有机会，其实好多时候系我哋嘅手去掂到呢啲嘢，因为譬如有个人打黑黐，咁打完黑黐之后，佢个分泌物可能就掂喺嗰个病，即系或者 有啲 外面，系啦，咁你可能摸到，咁你手就有菌啦。咁呢个时候你去摸鼻啊、捽鼻啊、捽眼啊，就有机会感染到咯。所以我哋反而咧建议，其实你勤洗手反而系更加重要嘅。 嗱，咁我哋之前咧都有讲过一啲相关疫情嘅症状啦。其实咧有冇啲跟进，又或者多啲嘅资讯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咧？ 咁其实都系有嘅。咁我哋而家咧，因为我哋对呢个病情研究得越嚟越深入啦。我哋都发现咧，其实早期嘅病咧，其实佢系出现一个比较冇力啊、干咳啊，同埋低烧啊，比较攰啲嘅一个症状啦。咁同埋好多人都会出现呢、這个，即系吐泻。有啲人 系 甚至系只系吐泻啫。 屙呕系咪？呕会唔会啊？ 呕都会有，但系少啲，但系吐泻多啲。系啦，咁咧，所以我哋就即系发现呢啲肠胃嘅问题就比较多啲咯。所以如果你真系有啲肠胃唔舒服，你都要特别留意一下咯。咁另外就系因为而家。即係腸胃嗰度，我哋最近咧喺佢哋大陸嗰度咧都 check 到喺個大便裏面發現咗呢個冠狀病毒嘅呢個RNA 喺個大便裏面。 係。 咁其實我哋都有呢個擔憂，就係話可能個大便都會出現呢、這個病毒嘅一個大便同埋口嘅傳播問題。即係話嗰個大便咧就經過可能消化道咁樣 入到個人裏面之後感染咗呢個病咯。 系， 所以我哋都要小心啲咯。 但系咧，所谓嘅粪口传播其实系咩意思呢？即系我都想象唔到点样，譬如洗手间同个口会有联系咧。 哦，即系譬如话，可能你接触到之后咧，你将个手，可能你食嘢嘅时候就咁入咗去啦，又或者可能有啲食物系俾呢啲大便污染咗嘅。 系， 咁呢啲所以我哋就话可能食嘢嗰度咧就真系。啲生冷嘢唔好食啦，同埋要食啲比較可能比較型，即係比較乾淨啲嘅嘢咯。 嗯， 係啦，因為之前都試過可能有啲污染咗嘅食物，即係可能嗰個動物或者可能佢食咗個大便，咁之後或者可能有啲動物會食大便噶嘛，或者可能佢接觸咗啲大便，咁之後再傳俾人咯。 係， 係啦，咁我哋沙士嘅時候都出現過呢個淘大呢個事件啦。 係啊，係啊，個 U 型水管啊嘛，係咪 是 U 型水管那里感染回啦，咁就是由个大便咁样去到我哋嘅呼吸道或者我哋嘅消化道嘅。 嗯， 所以呢度都建议大家可能可以嘅话咧，就保持呢个洗手间嘅干净啦。 嗯， 同埋 U 型去水渠嗰度咧，我哋而家都建议大家咧就可能可以嘅话咧就倒啲水落去。 嗯， 因为你倒咗水之后咧，佢就有一个隔气嘅效果。系啦，咁就唔会由其他嘅单位传过嚟啦。咁而家就因为我哋消毒药水都比较难买到啦，漂白水都比较难买到。其实我哋建议就可能倒啲清水就得噶啦。 系，即系总之有嘢隔一隔就得噶啦，嗰个作用。 系啦，冇错。因为其实好多人用呢个漂白水都系几污染嘅， 系， 同埋可能你上下楼下都系已经用紧噶啦，系啦。咁你就尽量俾佢通水啦。咁同埋你冲厕嘅时候，特别系公厕啊嗰啲，就尽量可能。可以避一避或者可能冚一冚个盖啦，咁就会避免咯。咁另外就系、是记得洗手咯，即系譬如去公厕完之后可能要洗下手啊咁咯，就系啦，咁就会保护到你唔会受到呢、這个病毒嘅一个入侵啦。 嗯，嗱咁头先咧听阿 Victor 讲咗呢啲咧，都系一啲注意个人卫生可以做到嘅动作或者措施啦。啊，咁但我记得咧嗰阵时沙士咧，好多人都话咧系饮呢个板蓝根啦。对住而家呢一个新型嘅武汉肺炎咧，又得唔得嘅咧吓？ 咁其实咧，板蓝根嚟讲咧，就大家都觉得佢对个病毒有一个抑制嘅效果嘅。但我哋中医觉得咧，佢系主要系清热啦、解毒啦，同埋凉血嘅效果。咁喺呢只药入边凉少少嘅。咁有时有啲肺炎咧，到可能前期嘅时候会比较热症明显嘅，我哋都可以用啦。而家嘅研究佢都有啲抗病毒嘅效果嘅。 嗯。 但系我哋中医。就要辨证论治啦，我哋就唔建议话咩情况都系咁样用。咁另外就系我哋发现咧，而家武汉肺炎好多系啲消化道嘅症状啦， 系， 同埋啲人嘅脷胎都比较厚啲，比较湿啲嘅。 哦，系咁样噶，会 系啊！而家我哋前线俾我哋即系嘅资料嚟讲啦， 系， 所以变成咧板蓝根就太凉啦。 嗯， 系啦。咁我哋而家咧，其实就前线咧，我哋就即系总结咗啦。今次嘅呢个肺炎咧，其实系偏呢个寒湿瘟疫为主嘅。 系 系啦，即系虽然佢系一个武汉嘅一个冠状病毒嘅感染啦，但系佢出现嘅一个症状咧，系属于寒湿瘟疫嘅，不难解释就会出现呢啲比较消化道嘅问题啦，同埋啲比较困重、比较聚住、冇乜精神嘅一啲症状啦。 嗯嗯嗯， 系啦。所以我哋都建議唔好用咁多苦寒藥。 係。 咁除非佢真係出現呢啲比較熱症，我哋都建議可以用一用嘅。咁當然啦，呢啲係治療啊嘛。咁預防就更加 勝於治療啦。嗯。 係啦，其實唔係預防嘅藥嚟嘅咯。所以就唔好去搶購啦。 嗯，即係唔好諗住呢啲係食咗就會強身健體，而其實係冇乜作用，而且未必啱你自己體質咧，就唔好亂咁食啦。 系啦，冇错，建议增加抵抗力系最好嘅一个方法啦。 嗯，咁有冇啲嘢系啱食嘅咧？ 其实咧，我呢度咧都准备咗一个我师兄呢个童小林啦，即系佢系喺呢个中国中医科学院嘅一个院士嚟嘅。 系， 咁佢都系喺一线帮啲前线医病嘅。咁佢就俾咗一条方出嚟，就系一个预防嘅茶饮嚟嘅。咁其实因为佢哋喺前线发现咧，呢啲病人都多数咧系属于呢个寒湿。嘅一個症狀比較明顯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呢度咧就會俾大家呢條方咧，就係有啲去寒濕同埋芳香化濁嘅啲藥為主嘅一條方嚟嘅， 嗯， 咁就比較溫和啲啦，同埋都比較適合呢啲比較濕嘅呢個香港嚟使用嘅。咁咧，佢個成分就有蘇葉啦、藿香啦、 陈皮啦，同埋醋过， 嗯， 咁就各两匙， 系， 咁如果你嘅寒湿比较重啲嘅，咁你都可以加少少姜，就系大概两至三块咁咯， 嗯， 系啦，咁咧就大火煮滚咗之后咧，就焗五至十分钟，就当茶咁样饮， 系， 咁呢个因为我哋话芳香药咧就唔可以煲太耐嘅， 嗯， 系啊，所以我都建议就滚咗之后就焗一个就得噶啦，唔使话煲太耐， 嗯。咁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咁大家有时间咧都不妨可以试一试啦。最紧要咧就系注意个人卫生同埋保重身体，祝大家继续保持住身体健康啦。唔该晒 Victor， 好，拜拜。 晨光大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啦，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咧，就系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啊吓，咁啊，另外呢个时候咧嚟到早上嘅7:28啦，睇睇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咁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啊，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啊，早晚有一两阵雨噶，系微雨嚟嘅。咁啊，最高嘅气温会去到大概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稍后离岸吹强风。展望啊，明日风势仍然系颇大，以及咧有微雨。接近周末啊，咁啊天色亦都会好转噶啦。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嘅低水平噶。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传媒报道，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新增3000多宗，至到23000多宗，491人死亡。仅仅在湖北新增60多宗死亡病例，至到479人。卫生防护中心话，本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个案一共18宗，正系调查3宗新增个案，将会列为本地感染。第一宗涉及一名64岁女子，过往健康良好，居住在九龙常胜街半山1号，1月23日出现咳嗽，前日被转送玛嘉烈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现时情况危殆。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主要是往返住所和位于佐敦恒丰中心的店铺。第二宗涉及一名60岁男子，有长期病患，居住在蓝田康田苑御康阁，潜伏期内主要逗留在屋企。第三宗涉及一名25岁男子，过往健康良好，居住在土瓜湾码头围道183号，潜伏期内亦都没有外游。澳门开业50多年的葡京赌场午夜之后，再次同其他5家博企一样暂停营运，较受到台风天鸽影响的时候更加长，至少15日之后才有机会重开。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正式颁布批示，由午夜0:00起，依法关闭所有赌场、电影院以及剧院等娱乐场所15日。避免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爆发。新型肺炎蔓延导致有报道指出，在美国纽约市的华人怀疑受到歧视。在东岸最多华人聚居的纽约市，据报有戴口罩的华人在街上被咒骂。较早前新型肺炎在美国出现2宗本地人传人个案，联邦疾控中心宣布进入新型肺炎紧急状态。另外，美国国务院宣布禁止过去14日曾经到中国大陆的外国旅客入境。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以及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喺尖沙咀嘅山林道啊，去翻弥敦道方向，近住山林中心有交通意外噶，咁影响到柯士甸道去翻山林道一段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尖沙咀嘅山林道去翻弥敦道方向，近住山林中心咧有交通意外噶，咁影响到柯士甸道去翻山林道一段挤塞。隧道方面，咁而家各区隧道咧交通都系正常噶。喺路面咧就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跟住提翻你东铁啦，咁而家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系暂时关闭噶。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只系来往红磡至到上水站啦。咁港铁会提供接驳列车往来上水至到罗湖站，每30分钟一班车，咁就系接载罗湖嘅居民嘅啫。咁另外因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暂时关闭嘅安排，九巴嘅 B 1啊，天池村去落马洲站专线小巴第44号 B 啦，屯门站去落马洲转车站44号 B 1，屯门码头去落马洲转车站，75号元朗福康街去落马洲支线管制站，79S 天水围骏宏轩去落马洲管制站，同埋 616S 旺角西洋菜南街去落马洲管制站，呢啲路线都系暂停服务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睇大戏，听粤曲，自50年代起，一直系香港市民喜爱嘅消遣娱乐之一。 但到咗今时今日，粤剧迷嘅数目。点解又变得越嚟越少呢？ 电视节目《漫游百科2019》，今个星期请嚟出生于梨园世家嘅张子凌博士，分析香港粤剧流派发展与大众娱乐嘅关系。 星期六下午5:00， 港台电视31。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朝早7:36嘅时间啦，听众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早晨各位听众，早晨阿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咁啊，小白你都系一个驾驶者嚟嘅， 系啊，大家都系啊。 近排咧睇到路面上边咧最唔要得嘅情况，可唔可以分享一个出嚟听一下？有冇啲即系司机啊，或者啲驾驶者？哇， 吐痰咯， 系咪啊？ 是啊，飛劍啊，真係非常之唔好啊！ 係啦， 喺個車入邊見到佢咧，即係見到啲有啲司機大哥咧， 搞低個玻璃窗啊， 是 停低咗架車，跟住攣痰出去路邊， 真係唔好啊！特別而家咁嘅時期咧， 都仲有人嘅嗰個叫做防護意識咁低咧、嗯，我覺得真係好離譜。就算唔好話喺司即係駕駛上面見到呢啲情況啦，我甚至乎喺商場，喺、 嗯、 商場 係、哦、係 室內嘅空間嚟 都有呢啲情況出現。 佢哋又唔係話即係我見到嗰個情況咧，就係、是。嗰、那個伯伯咧就唔係話就咁飛咗落去嗰個嘅地下上邊，但係佢就咁咧就將嗰個痰咧、嗯、就套咗喺嗰個垃圾桶入面，就冇用紙巾包。但係你個感覺咧係好唔舒服㗎， 咁都係唔好㗎啦。 係啊，咁你又冇嘢遮住，又冇嘢擋住，那個垃圾桶又冇蓋嘅，係咪先？咁你諗下啲菌就係咁樣散播嘛。係、 啦，咁啊，小白頭先講咗嗰個情況咧，今時今日咧都仲見到好多朋友仔啦，或者駕駛者咧。会搞低个窗啦，吐痰出去路面啦。咁啊，我自己咧就见到更加多咧，就系一啲驾驶者咧，即系擤完鼻涕咧，就成张纸巾又抌出去路面嗰度，同埋抌垃圾咯。我觉得依家近呢几个月啦，真心噶，可能大家见到哇，即系啲路面即系可能有啲破坏啊咁样，唉唔争几啦，咁啊抌埋出去街出边啦咁。我见到几多，即系揸揸下车，突然间哇，成支水咁样个水樽啦，当然系抌出去， 好危险喎、啊。其实 系啊，抌出路面咧。其实我有一次真系俾隔篱嗰个车吓到啊。 嗯， 咁我刻意留意佢揸嘅系咩品牌嘅汽车啦。 嗯， 啊，原来可能真系有啲关系嘅。嗱、那个关系系边个做嘅呢个研究？芬兰做嘅，赫尔辛基大学嘅一位教授啦。咁啊，呢個教授個係英文或者係芬蘭話嚟，咁、我譯唔到啦。佢又表示啦，有三種品牌嘅汽車啦，咁態度特別差。 係， 你驚啊，小白？放心，我幫你睇過，唔關你。 唔係我 駕駛嘅品牌， 我自己都相信自己駕駛嗰個品牌嘅車咧，係嘅人係 OK 嘅。 唔算太差啦，不如咁樣講。咁佢真係喺芬蘭做嘅呢個研究，睇下可唔可以 apply 得到落嚟香港啦。芬蘭嘅一個社會心理學教授咧進行咗一項嘅研究啦，發現咗咧 A 字頭嗰個嘅叫做汽車品牌啦，你估到就估，估唔到估唔估啦。跟住 B 字頭嗰個汽車品牌，同埋 M 字頭嗰個汽車品牌啊，都係嚟自德國噶，無獨有偶呢啲汽車品牌嘅車主嘅駕駛態度咧係特別差。不但更加容易忽略交通的条例，更加会鲁莽咁样驾驶。咁啊，呢一位教授咧，就访问咗大概二千名嘅车主啦、要求佢哋咧回答有关汽车啦。 佢都应该问欧洲嗰边嘅人嘅。 系有关汽车啦、消费习惯啦、财富啦呢啲问题，同埋探索个人性格嘅问题啦。咁利用咗咧 five factor 嘅一个模型，即系五大元素嘅模型，包括咧开放啦、认真啦、神经质啦、性格内向啦或者外向啦、和蔼可亲啦，去分析车主嘅性格嘅特质。咁发现啦，头先讲嗰三个品牌嘅汽车嘅人咧，都系相对咧自我中心。喂，原来咧驾驶嘅时候咧，自我中心咧就系咧反映到。你可能脾气差啦，或者揸车几冇品，因为 揸车真系好容易见真身。 系啊，你抌嘢出街嗰啲咪就系自我中心啫嘛，即系觉得会 乱 cut 线都系噶，其实乱 cut 线都系噶。 系啦，乱 cut 线啦，即系 一路 cut 线一路先打灯嗰啲，嗰啲都唔系啊。咁你不如唔好打啦，系咪？ 觉得我架车快过你咯，系咪先？或者即系觉得我自己嘅驾驶技术 handle 得到咯？呢啲咪系咩啊？自我中心咯，咁啊。自我中心 太高， 同埋咧，佢哋喜欢争辩、就算遇到意外嘅时候咧，佢咧明明都系即系自己唔啱噶啦，佢落车咧就恶人点啊？先告状，即系一扒埋个车门嘅时候咧，就喺度诉说对方不是，但系个重点系佢自己唔啱先。 系啊，原告变被告噶嘛，通常呢啲 case 都 系咁样。咁嗱，呢啲就系会反映得到，同埋咧固执。同埋啲欠缺同理心，同埋傲慢嘅性格咧，都系呢三个品牌嘅车主咧，或者三个品牌嘅驾驶者咧，容易有机会遇上嘅、 不过嗱，又咁讲，第一呢、這个调查报告喺欧洲嘅，第二咁佢哋所揸嗰个嘅品牌咧、又未必系涵盖晒我哋亚洲咁多个嘅品牌嘅。嗱、如果佢能够咧呢、這个调查咧，系第一喺亚洲做。第二，佢甚至乎咧，佢系唔系按照住呢一个嘅汽车嘅品牌，系按照住 汽車嘅性能，又或者係汽車嘅唔同嘅嘅型號，例如嗰個係四驅車，嗰個咧係普通嘅私家車， 有啲 係 房車，係啦，有啲係跑車咁樣， 係啦，有啲係電單車咁樣，有啲咧就客貨 van 咁樣，多啲唔同嘅種類嘅汽車一齊做呢啲研究咧，我覺得個趣味性就大好多啦。 係啦，咁啊，我都期待一個咁嘅研究可以誕生得。 係咯， 係啦，咁啊，當然你話。呢啲研究有冇机会影响个销情呢就唔会嘅。 嗯。 反而呢有更加多自我中心嘅人呢就。 更加偏好。哇原来这个品牌代表自我中心。哇你啱我啊这个。 是啦这个品牌呢就是代表我自己啊可以疯狂cut线疯狂冲红灯。咁梗唔啱啦。或者呢这个品牌啊或者呢啲品牌嘅叫做汽车嘅驾驶者呢成日都唔让俾行人行啊， 嗯， 即系譬如你去到啲斑马线咧，好多人咧都唔倾向让俾行人行先， 吓， 咁其实系好错噶嘛， 系啊， 你真系要有警察或者交通警喺后边睇住咧，先啊会让俾行人过，特别系呢个情况，我近排都出入得多咗，譬如太古城咁样，太古城佢氹氹卡围住噶嘛， 有多斑马线， 系啦，嗰啲斑马线又俾旁边住嗰啲人过啊，如果唔系佢翻唔到屋企， 系啊系啊， 咁其实 suppose 你一定要停噶嘛，斑马线有行人企咗喺度嘅时候啦，喺个安全嘅环境啦，系啊，咁你停咪停咯，我真系见到咧啲行人咧完全好想过马路啊，过唔到啊，啲所有车都唔让啲行人，除咗有几日咧特别让啲行人，咁我观察点解啦。哦，后面咧有架铁马喺度，大家即刻即刻又拨啲行人过马路啊，又话你过啦咁样，唉，所以即系有阵 咁咪唔好咯。 喺香港做驾驶者咧，即系两个字袋喺口袋啦，自律啦，真系你即系每样嘢都要人哋去监你做，或者要有规管，规管系要嘅，咁但系唔系。即系成日都要监控住你，你先做个乖仔噶嘛。 其实有阵时将心比己啊，我哋揸车嘅时候见到斑马线，即系揸车嘅人一系想快啲过啦。咁但系你试下谂一谂，如果你系一个过马路嘅行人， 你都做行人噶嘛？你24小时喺架车噶，你唔落车， 你都会想过马路噶嘛？ 系咯， 咁咪一人让一步咯。咁人哋得两只脚，我哋有架车喺度嘅时候，梗系让人哋先啦，系咪先？ 所以即系有阵时讲开呢啲。叫研究啦，虽然系嚟自远方嘅芬兰啊，赫尔辛基大学啦，咁但系就大家都可以借镜啦，或者今朝早都做翻个乖啲嘅司机啦。如果你之前系有抌嘢出街嘅习惯，咁你唔好抌啦， 唔好再。 如果你系搞低个玻璃窗，揿低个车窗，跟住吐痰出街，你又唔好咁做啦。尤其是呢排即系卫生环境唔系几好嘅时候，你咪当帮下自己。帮下人，帮下个香港咯，系咪啊？ 系啊， 得唔得啊？ 得嘅，得嘅，大家一齐努力啦吓！明日烟花。 归期，再跨过生死，由故地怕幻想也未够，念起某旧友，但有一些走手化身队友，谈及恋爱有自由，有哪位不会走，占卜已够，尘缘没法受，认清了没有，谁亦爱换柔，不爱善后，无谓讲究，适合结伴过就已足够，明日烟火四起，最美地球如留下你，当手信亦早已过期，有力未够合时可会永记，明日烟花一再飞，要剃度又完成日记，可有照着你的归期，再跨过生死，书给天意，几首诗笑了过后也有刻记，野望与苍天比较，凡人在世如梦似 一首嘅作品啊，《本能志》，揾翻啊陈柏宇呢首歌《本能志》咧，咁啊系嚟自京都一个嘅地方嚟嘅。咁啊以前咧喺织田信长曾经咧喺嗰度啊，咁结果咧就被打倒啊，更加咧喺呢一个地方嗰度咧就葬身火海添嘅。咁啊，所以咧就距离即系当其时啦，织田信长距离统一呢一个嘅日本咧，仲争少少路嘅啫啊。不过咧都冇办法啦吓。一首嘅作品啊，嚟自陈柏宇唱出嘅《本能志》。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朝讲下呢、這个长跑神器先啦。咁啊，讲紧嗰个咧就系比较厚底嘅弯刀品牌嘅跑鞋。之前咧就国际田联咧就话有机会啦，唔俾呢个跑鞋就俾啲选手着嚟跑啦，因为真系会令个时间快咗。咁都掀起世界间一个讨论嘅，就系、是。喂，科技唔系帮人哋快嘅咩？ 嗯， 好啦，到科技帮到人哋快嘅时候， 咁以前就着草鞋，而家够着而家嗰只跑鞋啦。 你又唔俾人哋着啲科技产出嘅鞋，咁科技又应唔应该进步咧？咁喺边个情况底下先应该进步咧？研发嘅机构系咪每一次都要同国际田联去冚咗，或者要共同研究你先俾嗰啲跑鞋着？ 根本上就系利益行先， 嗯、 所有嘢都系利益行先。 系啊，咁其他品牌你都可以生产翻啲更加快嘅跑鞋噶嘛？咁你对个世界先系有进步噶嘛？最紧要只跑鞋唔系电动就得啦、 嗯， 即系唔系装咗摩打落去就得啦，都系讲紧物料点样轻啊，个回弹力点样可以影响跑手可以多啲力量去跑啊咁样啦。 咁啊，依家国际田联咧终于开绿灯啦，批准咧呢个长跑运动员咧喺今个夏天啊，即系东京奥运嘅时候咧，就俾大家着呢一款嘅跑鞋咁啊。都有好多跑手就话咧，这个跑鞋咧因为加入咗啊碳纤维板啊，增加咗跑步时间嘅回弹力，咁啊会造成咧不公平嘅利益啊。咁啊，要求国际田联嘅彻查啦，甚至一度传出咧，东京奥运咧都会禁用呢一个长跑嘅神器。咁但系国际田联咧经过咗研究之后咧，得出嘅结论就系新技术咧可能会提升运动员嘅表现，但系咧田径运动嘅诚信咧亦都会受到技术嘅威胁。咁最后啦，依家就决定啦，就俾呢一种嘅跑鞋咧可以试下叫做上市啦。咁啊。日本出战东京奥运嘅好多唔同嘅选手咧，都欢迎呢个嘅举动。 哦，即系奥运用得啊？ 系啦，奥运用得系啦。依家暂时呢一刻嚟讲，都系话奥运用得，亦都国际田联系开绿灯嘅。咁啊，到时件事点发生或者点发酵咧，就未知之数。因为其他品牌都可能会讲话，哇，咁你田赛未威晒，我可能系。第啲品牌我一定 嗱，咁呢个 官司又好， 呢、这个企业同企业之间嘅较劲啦， 系啊，咁就牵涉咗运动项目咯，又系喺其中。咁到底件事最后会点去发酵呢？咁样，咁所以就要留待大家去观察一下啦。转个角度咧，睇埋近排都好多唔同足球嘅杯赛啦。咁啊，德国杯咧今晚就上演一场都几瞩目嘅比赛。咁啊，拜仁慕尼黑咧。在自己的安联球场又对荷芬咸咁样，拜仁近排都好 fit 啊，咁除咗多蒙特 fit 啦，其实对上一场联赛啦，咁睇到利云道夫斯基啊，以至托马士梅拿咧都踢得相当之好啊，理论上咧德国杯咧都会全力出击啦，咁啊击败荷芬咸嘅，咁啊英国足总杯咧都继续踢紧啦，咁啊热刺方面咧就会对呢个修咸顿嘅，咁啊中意周中啊，即系礼拜三、礼拜四睇波人嚟咧，都不愁寂寞啊！今晚都有波睇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又可以留意翻啦。 咁德国方面咧，咁其实我哋见到德甲啦，咁而家联赛榜啊，拜仁慕尼黑咧，咁啊胜咗20场，有42分啦。第二咧就唔系多蒙特啦， 哦系， 第二咧就莱比锡， 哦系 RB 莱比锡，原先领放嘅 RB 莱比锡， 系啊，咁而家就都系踢咗20场啊，41分啦，咁啊比拜仁啊少咗一分。咁多蒙特咧就紧守第三名嘅，咁啊39分，同样39分咧就有慕逊加柏。咁当然啦，喺西甲方面都睇睇过呢一个排行榜先。 好啊。 咁第一就皇家马德里啦，咁踢咗22场有49分嘅，咁第二就系巴塞啦，咁都系踢咗22场，咁46分，咁两队相差咧就系1分嘅成绩。好啦，咁英超方面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利物浦方面嘅成绩当然相当之好啦，咁喺联赛方面咧就领放啦，咁英格兰足总杯第四圈重赛啦，咁英超嘅榜首利物浦啊，咁我哋今次呢一仗点样咧？咁派出青年军小将咧就披甲啦，呢一班嘅小将点样咧？好似 U23咁样，靠对方嘅乌龙球，靠对方首将嘅乌龙球啊，最后咧就主场以1-0咧就淘汰咗英甲嘅索士贝利噶， 唔紧要，运气都系赢波方法之一嚟。 冇错，讲得好啱啊！咁始终咧比赛都系要靠运气。运气亦都系赢波其中一个主要嘅原因，你好多嘢就唔好理啊吓，咁人哋赢波始终都系赢波。利物浦嘅领队高普啊，俾一队嘅主力啊，即系叫做一队嘅主力 休下啦， 休息下啦。咁当地时间2月4日嘅英格兰足总杯嘅第四圈重赛咧，就派好多嘅小将出场啦。两队上半场咧就互交白卷嘅，全场唯一嘅入球咧就喺75分钟出现，咁由两个威廉斯合力咧就制造。利物浦嘅18岁右闸啊，力高。威廉斯咧就啱啱推过半场之后就大脚斩向呢一个嘅禁区嘅顶部，苏士贝利嘅中坚咧咁啊，鲁桑威廉斯咧咁啊头锤一顶，头锤一顶啊，你以为解围啊？ 系，谁不知？ 哇！呢、這个头锤真系靓，一顶顶咗之后咧，就顶咗入自己个龙门入边。 好波，好波！ 呢个系一个乌龙波嚟嘅。咁利物浦就靠呢一个乌龙波以1-0咧就赢咗呢一个苏士贝利。咁下一圈咧就将会作客车路士啦。好啦，咁另外咧就东京奥运方面啦，咁亦都睇睇啦。香港嘅2020年啦，咁开局咧可以话麻麻地啦。咁但系乒乓球队方面咧喺体坛上面算系有啲嘅好消息啦。除咗马术啊获得咗咧就系一席嘅奥运资格之外，乒乓代表更加喺世界资格赛入边啦横扫 六項嘅資格，今日加上早前啊獲得嘅運商資格，成功咧就實現咗滿額啊、 嗯！ 即係基本上咧喺東京奧運 該入嘅都入曬啦， 係啦、嗯，要入啊，又可以參加比賽嘅咧，都可以參加比賽，咁希望大家成績繼續做得好啲啦。作品嚟自通常 Never Seen the Rain。啊，出边系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注意啦，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啊，但系即系唔好揼湿自己，更加唔好揼湿个口罩。先听听八点钟嘅新闻啦。 另外喺呈祥道近住清丽苑嘅行人天桥下边，有手推车嘅杂物被燃烧，火警无可疑。日本共同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原定四月对日本的国事访问，可能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延期。报道引述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日中两国政府原定月中在北京举行的准备会议以及海洋事务磋商会议亦都因应疫情决定延期。外交部日前说，在习近平访日的问题上，中日双方应该继续共同努力。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昨日就说，将会按计划推进准备工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68， 日元 109.45， 瑞士法郎 0.97， 澳元 0.674， 加元 1.328， 新西兰元 0.649， 人民币 6.999， 英镑对美元 1.303， 欧元对美元 1.10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8点，升276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53.69美元，卖出1,554.1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以及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依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尖沙咀嘅山林道近住山林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啦，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 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挤塞啦。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骏景园。咁继续提你啦。咁而家东铁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仍然系关闭噶。咁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啦，只系来往红磡至到上水站。港铁咧就会提供接驳列车啦，往来上水至到罗湖站，每30分钟一班车。咁只系接载罗湖嘅居民啦。咁另外啦，咁啊九巴 B 一啦，专线小巴44号 B、44 B 一、75、79号 S 啦，同埋616 S 咧都系暂停服务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时间嚟到咧星期三嘅朝早8:09啦。直播室咧，除咗有我彭仔响树之外咧，亦都有女工芭比噶。早晨啊， 早晨啊，彭仔啊，其实我每日都在做紧呢样嘢，依家 系即系冇画面咧，嘥咗啊！因为直播室二台嘅直播室现场咧，正话咧系有女工芭比咧。好勤奋咁样 喺 度 帮你清洁紧啊！ 唔系清洁我啊， 系清洁个直播室 啊！啊，好辛勤咁样咧，自动自觉攞啲清洁用嘅消毒嗰啲布系嘛？ 系啊， 然之后又有啲清洁剂咁样就喺度啊， 喺度抹啦， 系啦，好忙我咁喺度抹嗰个台啊，抹嗰啲机顶啊，咁样啊，真系。如果你屋企冇咁辛勤咧，你 就弊啦。 系啊，我真系担心俾你丈夫奶奶 翻去问话。 系啦，嗰啲听到嘅时候咧，哇咩事啊你？啊冇嘅，因为香港电台有粮出俾佢啊，所以佢咁辛勤啊，就系咁。喂，唔该晒啊，好干净。如果有吸尘机喺度，可能要吸埋身。 其实我都想吸下呢度，我讲真 的。大家都明嘅，清洁卫生咧多做咧都系好事嚟嘅吓，咁但系又唔好咁恐慌咯。 其实 OK 嘅，不过就真系想保持清洁啫。 系好，咁今日星期三呢、這个2月5号啦吓，2020年，咁今天咧嗰个天气状况咧都好似 keep 住咧，仲有啲雨水咁样啊，因为个天色咧都阴阴暗暗咁，太阳都走唔到出嚟啊。今朝翻工嘅期間咧，都望住個天啦，哎呀，好似想落雨咁。究竟係會點樣咧？ 其實咧，我翻嚟嘅時候就啱啱落得出啦。我落車嗰一下開始落咯。 哦，谷到雨出嚟啦。 係啊，咁今日咧大致多雲嘅，早晚都有一兩陣微雨啦。下午部分時間都係天色明朗嘅。咁最高氣温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嘅偏東風，稍後離岸咧都係吹強風噶。展望明日風勢。 仍然颇大，同埋有微雨。接近周末咧，天色就好转啦。 系咁啊，至于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7度嘅，相对湿度咧86%啊。咁啊，寻日咧，我继续咧秉承住彭姐自己嗰个谂法，就系、是、如果有可以嘅话咧，尽量咧就去消费下啦，出街。咁我寻日咧又去咗咧另一个地区啊，即系18區，度度都去下， 度度去下啦。 咁我去咗咧另外一个区域咧，去咗荃湾区。荃湾区咧就系、是、晚膳啦，去食饭啊，咁都唔多人聚集啦，即系几个比较熟嘅朋友啊，同屋企人咁样食饭啦。去咗一间咧就系、是、都系比较旧式一啲嘅饭店嗰度食啦。咁当然同样。嗰、那個景況咧都係唔係幾好嘅，即係嗰個市況啊，都係一晚咧得嗰幾台客咁啦。咁但係咧就喺期間咧，我就真係叫做近距離接觸到排隊買口罩嘅民眾啦。因為咧嗰、那個飯店咧位處荃灣區嘅一個商場裏面嘅，咁佢其中有一間咧都係有賣一啲個人健康護理產品嘅一間唔算係好大規模嘅連鎖店，但係都有分店嘅。咁嗰間鋪咧就即係有通知，可能通知啲街坊啦，就有口罩賣啦咁。咁於是咧都見到有一個小人龍啦，就唔算好長嘅人龍，咁啊喺度啦。啊！席间咧，朋友一听到咧，即系有换，因为隔几个铺位咋，嗰、那个个人护理店食饭都唔食啊，摆低筷子，有一两个朋友摆低筷子就出去排啊，系啊， 哦， 咁啊排咗，我谂都十零分钟到啦，见佢哋翻翻嚟， 嗯。 手上就真係揸住咧幾個，因為有限嘅，即係限咧每人買唔知五個定幾多個啦咁上下，所以咧兩個朋友手咧都係揸住幾個口罩啦，獨立包裝嘅，然之後跟住咧就兩樽嗰啲咁嘅洗手液啦， 好犀利喎！ 係啊， 因為我乜都買唔到， 即係佢有限咯嚇，咁我都係哇，真係親眼見識到排隊。同埋嗰種咧，另一種就忘我啦，即係筷子都抌低，就出去 去買啦， 就出去排。咁當然咧，佢嗰啲口罩咧就聲稱話係韓國出嘅咁，咁啊睇翻又唔似我哋而家政府常講嘅嗰種三層式嘅外科手術口罩啦，即係唔似而家喺直播室阿芭比同彭姐戴嗰種。咁咧就係有少少型嘅嗰種咧，係 咪即係咧會喺個鼻上面嗰個位咧會尖上去嗰啲啊？ 其實佢係嗰個好似將嗰個橫切面咧係界開咗三層嗰種啦，即係佢個下巴可以拉出嚟一層，個鼻梁上面嗰個可以拉出嚟一層，然之後中間咧就係個口部嗰度咧就一個係啦，一塊布咁樣，係啦，一層咁樣嚟到係封。咁樣風琴式咯，就唔似我哋外科手術口罩嗰啲。相信咧講到呢度咧，好多啲聽眾都會明係樣模即係邊只嘅啦，都賣成30幾蚊一個。 哇！ 係啊，我覺得都幾乸利嘅真係。 都係啊。 係啊，咁所以即係究竟係有人啊，即係趁機抬高啲價錢啦，定還是根本嗰個水漲船高，啲來貨都係咁貴啊？定還是本身嗰啲哇來佬梗係貴啲嘅，不嬲都係咁，真係呢個先至賣嗰人先知啦嚇。咁大家都係量力而為啦，又唔好太過恐慌啦嚇。咁既然行政長官自己都除口罩啦。啊！又叫啲官員咧，如果唔係即係咁必要嗰啲，唔好戴口罩，留翻啲俾慳啲用。留翻俾啲真係有首要需要嗰啲人員嚟用嚇。咁 大家自己可以衡量下，究竟佢啲説話可信唔可信啦、啊，或者係咪應該要跟隨啦、啊，係嘛？咁但係咧就呢一幕咧，彭姐昨晚睇完咧又覺得即係又學到嘢，即係又攞多一個經驗咁咯。你比著係你阿 Barbie 點啊？ 食食下飯，聽到隔幾個鋪頭嗰啲店鋪有得賣口罩，你會唔會擺低筷子？ 會 係我冇嘢講啦。 晨光財經第一線， 第一線。 好啦，嚟到星期三，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彭仔喺电话旁边咧，继续请嚟有咧就系嚟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早晨啊，彭仔。 系啦，哇，先嚟咧要请教温卓培先，因为咧即系喺呢个嘅疫情嘅阴霾底下咧，就以为咧啲投资市场环境气氛都唔好啊。咁但系呢一个美市方面咧，就个表现又唔系咁。呢一个嘅纳指咧，仲好似创新高咁，点解嘅？ 嗱，冇錯啦。嗱，琴日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就美股道指咧就大幅上升咗咧，係407點或者1.44% 嘅。咁啊，當中你講得好啱啦，納斯達克指數咧更加係創咗歷史高位添嘅。咁相反嚟講咧，嗰啲具避險功能嘅，譬如好似日元啊、黃金啊等等呢啲就大幅即係回調嘅。咁而今朝早我哋見到咧，日元同黃金咧就分別咧就係報109.46對一個美金啦，同埋1553美元，比前兩日咧可以話跌咗好多嘅。咁再睇翻油價嚟講嘅話咧，雖然投資氣氛就改善啦，咁同埋咧就但係油價咧就暫時就未見受惠嘅。咁但係我相信油價咧，而家喺紐約期油喺50美元留下嘅時候咧，再跌嘅空間咧，我相信都未必會太多嘅。咁啊，油組咧亦都提議咧，就話咧會想喺下個星期五咧就開會咧，係決定咧係咪進一步減產嘅。咁啊，呢個如果真係成真嘅話咧，咁就會較原先計劃去到三月份先開會咧，就明顯係提早咗噶啦。好啦，咁啊，究其原因點解咧？係由於咧，其實我哋前兩日見到報章都見到噶啦，喺美國又好，喺泰國又好咧，都分別咧係有新冠狀病毒嘅病患者咧係成功係被醫治嘅。咁呢一樣嘢嚟講嘅話咧，就大大降低咗咧市場咧對病毒嘅憂慮。咁再加埋咧，我哋見到人行咧亦都大舉咧就放寬人根啦。咁呢一方面咧，亦都令到市場咧嗰個情緒咧係高漲。呢個係正正解釋咗咧點解個股市咧突然間做出一個反彈嘅原因嘅。 係咁啊，呢一個原來喺背後咧有啲咁樣嘅分析啊嚇。咁啊睇完呢一個嘅分析之後咧，亦都想再了解咧就係外圍市場方面咧英國嗰方面。英國就脫歐啦，但是跟住落嚟就要睇下佢哋究竟咧同呢個歐洲市場咧嗰個談判係點樣啊嘛。咁原來都喺同歐洲嘅談判之中咧，其實都有一啲模式可以俾佢選擇喎。咁其實有啲咩揀咧嚇？ 其實而家咧，大家都知道咧，英國咧就脱咗歐啦。脱咗歐之後咧，最重要嘅就係同歐盟咧就去關税嗰方面咧係作出談判啦。係 咯。 咁而家市場最多討論嘅係咩咧？就話英國咧究竟係會以加拿大模式或者澳洲嘅模式去尋求咧？去簽署嗰個貿易嘅協議嘅，好啦，咁大家聽完咧就可能一頭霧水啦。咩叫加拿大模式？ 係咯， 咩叫加拿大模式？咩叫做澳洲模式咧？ 好似都係講英文嘅啫喎，兩個地方啲人 係啦，咩嚟嘅咧？咁樣好啦，等我解釋下乜嘢嚟先。咁加拿大模式咧就即係話咧，加拿大嘅以加拿大同歐盟達成嘅協議咧，就加拿大嘅出口商咧，當佢哋嘅出口去到歐盟嘅時候咧，係可以有零关税嘅，哇，零关税，简直好事啊！咁但系咧就唔系话所有货物咧都包括在内嘅，咁其实当中咧服务业咧、金融业咧亦都唔包括喺里边嘅，咁而所有嘅亦都唔系所有嘅进口咧，包含里边，其实咧佢真系有唔系太多嘅进口嘅啫，咁而喺进口嚟讲嘅话咧，亦都要经过咧系边境审查噶，唔可以自出自入嘅。 哦，边境审查， 系啦，因为而家英 系 可以入去嘛，根本需要审查啊嘛。咁加拿大咧都要审查嘅。咁咧而双方咧亦都要遵从咧大家嘅标准同埋法规嘅。咁睇翻澳洲模式嚟讲嘅话咧，就系、基本上咧有一样好搞笑嘅澳洲模式，因为咧其实而家澳洲同欧盟根本系冇一个嘅关税协议喺度嘅，佢只系仲喺度倾紧嘅啫。咁所以所谓嘅澳洲模式系有少少误导嘅。咁即系话咧，其实澳洲模式嘅意思咧就即系跟随住咧世贸嘅法则作为一个框架，喺个框架里边就继续咧系倾谈双方嘅贸易嘅协议，就系咁简单嘅啫。咁所以咧就欧盟就做啦，如果 所謂嘅澳洲模式傾談嘅話咧，就需要好多時間啦，因為你唔同嘅貨品可能會有唔同嘅關税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佢就話可能要嗰個啊英國嘅過渡期咧，可能要延長嘅，就係、是、嘅意思就喺呢一度啦。 哦，即係澳洲模式其實就係未傾得曬嘅，所以需要嘅時間會較長咁解。 啊，係澳洲首先咧，澳洲咧同歐盟咧係未有一個。未有一個關税協議嘅，咁所謂嘅澳洲模式咧，其實真係咧借用呢一個嘅世貿嘅框架嚟，係嘅框架，然後再慢慢去傾落去。咁而慢慢再傾落去嘅話咧，其實好多嘅唔同嘅貨品咧，可能要徵唔同嘅關税，係相當之複雜嘅。最遲嘅十一個月裏邊咧，係傾唔掂嘅。咁呢個就係歐盟所講嘅嘢嚟啦。係 啊， 咁嗱，有一樣嘢咧就必須要理解嘅。 點咧？ 咁啊，歐盟咧容許加拿大咧以一個好即係咁有好多貨物係零關税去歐盟歐洲大陸嘅原因咧，係因為加拿大根本係冇乜嘢輸去歐洲。嗱，呢樣嘢就好重要嘅。加拿大七成嘅出口咧係去一個地方，嗰個就叫美國。咁所以由呢一度咧，大家可以反映到出嚟咧，加拿大嘅最主要嘅市場唔係歐洲，所以冇乜嘢運過去歐洲，咁先能夠佢嘅貨物過去咧係零關税嘅啫。咁相反嚟講，英國就唔同啦，英國同歐盟係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喺度嘅。咁而雙方嘅貨物咧，好亦都好大程度咧係有競爭性喺度，譬如好似英國有汽車啊，歐洲有汽車啊，英國有嗰個農產品啊，歐洲有農產品啊，其實好多嘢都係重疊嘅。咁如果呢啲重疊嘅嘢，就我相信就好難咧，喺歐盟會容許英國零關税咁樣運過去歐洲大陸啦。咁如果一旦係要即係用呢一個澳洲模式，每樣嘢都要徵唔同嘅關税嘅話咧，咁我相信英國咧就冇咗佢嘅競爭力啦。咁嗱，譬如好似英國有蘋果。歐洲有蘋果，咁點解英國嘅蘋果要貴咗咧？譬如佢徵佢關税蘋果貴咗嘅時候，咁點解我要買英國蘋果咧？咁呢個係佢會失去嘅競爭力嘅。咁所以 呢個係講生果食得嗰個蘋果啊。 冇錯，生果食得嗰個蘋果。咁同埋就算你話汽車都係，咁英國汽車貴咗咁多，因為關税，咁你點樣去打入去歐洲市場咧？咁呢個亦都困難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是所以我就覺得咧，就話如果英國要而家就話講緊採用呢個澳洲模式咧，就算佢係加拿大模式，其實都唔係咁適用於英國嘅，因為英國最重要嘅係金融業，而金融業咧喺加拿大模式裏面咧，亦都唔存在即係 零關税， 能夠係唔能夠存在零關税嘅。咁所以呢啲嘢係。聽落嚟嘅話咧，大家明白到咧，就話日後咧，如果當英國係達成我唔理你加拿大模式又好，澳洲模式又好，對英國嘅日後嘅前景咧都係不利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我一路以嚟咧係睇淡英鎊嘅前景一個重要因素。 不過咧，有陣時啲發展又好難估嘅，可能佢真係最後創咗一個叫英國模式出嚟咧。 可能係啊，係嘛？咁啊，細個要留意住啊。 係啦，咁但係呢一輪嗰個英鎊有冇受到啲咩波動咧？ 英鎊嚟講，我咧就早排咧就見到佢咧就大幅度上升啦，好大原因就因為英倫銀行喺個議息會度上個星期嘅議息會咧就冇減到息啦，亦都冇提及話要喺短期裏面減息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市場嘅氣氛又改善翻，又上翻去。咁但係咧上來上去，正如我之前講過噶啦，英鎊咧大致上咧我估佢都係圍繞喺 1.28 至 1.33 或者 1.34 美元之間喺度走上落。咁因為而家喺個過渡期裏面，英國基本上係完全。是仲係能夠零關税走入個歐洲麥單市場，咁所以咧對佢嗰、那個影響又唔會真係太大嘅。咁但係咧，你話利好咩？利好嘅因素係真係欠缺嘅。咁所以我相信英鎊好即係可見嘅將來，其實都喺呢啲位置喺度走上落機會較大啦。 温卓培頭先咧都有提到呢一個嘅。澳洲模式吓，谈及到澳洲，咁啊想谈下呢一个嘅澳元啦吓。呢排个变化大唔大咧？ 昨日嚟講嘅話咧，澳洲央行咧就議息嘅，咁啊議完息之後咧，就同市場預期一樣啦，就維持嘅息率咧喺 0.75% 嘅歷史低位係不變嘅。咁啊雖然面對住全球有呢個新冠狀病毒啦，咁啊同埋中國嘅經濟啊喺第一季啊都好大機會會即係放慢啦個增長， 咁而澳洲嘅山火咧，其實咧亦都燒唔完啦，仲喺度燒緊嘅。咁但係咧喺個澳洲央行嘅聲明裏面咧，就佢就出奇地咧就對當地嘅經濟咧就持住一個好樂觀嘅睇法嘅。咁同埋咧，央行行長嘅諾威咧更加係預期咧係受惠於個超低息嘅環境咧，同埋早前咧政府推出嘅基建項目咧，佢哋估計咧喺今明兩年咧澳洲經濟咧可以維持咧 2.75% 同埋3% 嘅增長嘅。咁呢個幾神奇下嘅，即係仲係預期咁良好。咁正係因為佢預期咁良好啦，咁所以市場咧就覺得咧澳洲央行咧就冇迫切性咧會作出減息啦。咁所以而家咧睇翻個澳元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咧，而家市場估咧澳洲下一次減息咧可能要去到六月份咧先有七成嘅機會，就唔係話先前所估計去到五月份就要減息啦。咁所以呢個係有分別嘅。 係，咁市場普遍預期就係咪睇今年內嘅澳洲央行咧都會仲有減息嘅機會啊？ 是啊，冇錯，因為最主要嚟講過咧，始終係面對住澳洲嘅山火燒唔完啦，咁同埋已經係燒到去咧靠近咧呢一個嘅即係 大城市咯，去到 大城市啦，呢個係幾令人擔心啦。咁啊，再加埋咧，我哋見到咧就國際銅啊、鐵啊價格由今年至今咧個累積嘅跌幅都大嘅。咁你個銅價累積跌咗成10%，鐵價跌咗成15%。咁但係咧喺琴日嚟講嘅話咧反彈咗唔少啦，咁啊見到亦都改善咗嘅，因為最主要是因为刚才我所讲的市场对哇个冠状病毒的疫情的忧虑降低了，因为似乎有得医了咁样所以那个感觉不同了。所以就见到呢就澳洲市呢其实呢在琴日单一日呢那个反弹的力度都好犀利的。由琴日朝早讲緊在 66.80 美仙呢个位置呢今朝我哋见到佢呢去到 67.33 美仙。咁个反弹都几多，同个股市个整体个股市嘅表现都系一样，个反弹系唔错。 好，咁今朝早呢同阿温卓培听到呢一度先，咁我哋下个礼拜呢再同你通话，多谢晒你。 好， 唔该晒，拜 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二台通识60秒， 绣球花、百合、紫罗兰、 郁金香， 你睇紧咩啊？睇花？你中意睇花嘅咩？你有冇睇过最近喺印尼苏门答腊发现到有史以嚟最大嘅富士花？有啲人会叫佢做食人花噶。 有睇过啊，嗰朵食人花系由苏门答腊自然资源和保护中心发现嘅，花瓣上面有白色水泡状斑点，比起几年前喺同一地方发现嘅直径107厘米富士花仲要大啊，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大嘅一朵。 食人花原生于苏门答腊岛嘅热带雨林，是天南星科魔护属植物。呢种寄生植物冇根冇叶，花苞好似一个足球咁大，花茎可以重达7公斤。开花之后会散发出腐肉嘅强烈臭味，去吸引昆虫为佢传播花粉。系，你几时对花咁有兴趣噶？ 其实我就谂紧送乜嘢花俾女朋友做情人节礼物好嘅。 哦，咁啊，食人花一定唔啱啦，唔阻你啦，你慢慢睇啦。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 听过我哋嘅通识60秒之后咧，时间都差唔多到早上嘅8点半噶啦。咁啊，第一阵咧听过新闻啊，同呢个交通消息之后咧，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咧，会有晨光第一线咧陪住大家吓。咁喺8点半过后咧，会同大家先睇睇咧报章新闻焦点啦。咁啊，亦都会有咧华梅姐咧，今天咧佢会变身做呢一个嘅同心抗疫强人，会点做咧？留意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日本當局證實早前香港確診男子曾經乘坐的郵輪鑽石公主號有10個人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涉事的郵輪停泊在橫濱港口，現場附近有多架救護車和消防車停泊。厚生勞動省派出幾十人登船，為船上大約3700人進行大規模檢疫。郵輪上個月20號由橫濱啟程曾經停靠鹿兒島，25號抵達香港，之後駛往越南和台灣。上個星期六在沖繩那霸停靠的時候，日本當局已經派人檢疫過一次。聯合航空宣布將會由今個星期六開始停飛往返香港的航班，直至今個月20號。全美最大的航空公司美國航空早前已經宣布暫停由洛杉磯和達拉斯往返香港的所有航班，直至今個月20號。美國政府對中國實施航班和旅客入境限制之後，聯合航空、美國航空和達美航空上個星期已經暫停飛往中國的航班。日本共同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原定四月对日本的国事访问可能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延期。报道引述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日中两国政府原定月中在北京举行的准备会议以及海洋事务磋商会议亦都因应疫情决定延期。外交部日前說，在習近平訪日問題上，中日雙方應該繼續共同努力。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昨日就說，將會按計劃推進準備工作。內地傳媒報道，全國新型冠狀病毒新增3000多宗至23000多宗，491人死亡。僅在湖北新增60多宗的死亡病例，至到479人。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67， 日元 109.45， 瑞士法郎 0.969， 澳元 0.674， 加元 1.328， 新西蘭元 0.649， 人民幣 6.999， 英鎊對美元 1.303， 歐元對美元 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9点，升23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4.1美元，卖出1,554.7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仍然颇大，以及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噶。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道啦，因为受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一段挤塞影响啊，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啦，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在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咧比较车多，咁而家龙尾咧喺和斜村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 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香港运动医学及科学学会会长雷洪德博士， 戴住口罩可唔可以做运动呢？这个是有讨论的空间的，就不能够说一刀切是一定要戴或者一定不戴。咁嗱，譬如好简单，我哋行路都是一个好简单的运动，大家行路戴住口罩咁 OK 嘅。咁、跑步其实就是话你嗰个强度加大咗，你将个速度加大咗，咁你自然肌肉咧系需要多啲嘅养分啦。咁譬如我哋静止嘅时候，而家我哋嘅通气量每一分钟咧大约系6公升左右啦，成年人。咁如果你跑步嘅时候咧，剧烈嘅跑步啦，可能跑得快啲咧，你嗰个通气量可能去到每分钟咧系去到60公升，主要靠个鼻同埋口呼吸啦。咁大嘅强度底下，如果你系戴住口罩咧，其实系好影响你嘅运动能力嘅。如果你喺人多嘅空间里边进行运动嘅话咧，咁你个强度低啲，你嘅口罩系一个安全嘅保护啦。但系如果你话我喺一个好空旷得我自己嘅环境去跑步，咁我覺得某程度上你可以唔需要戴。另外一個討論嘅重點呢，就係你去做得運動嘅人呢，基本上你個健康狀況都係好嘅，你先有能力去做運動啦。希望大家就明白你嗰、個人嘅衛生啦、裝備啦、環境而作一個適量嘅調節呢，就比較合理啲啦。但你好肯定嚟講呢，世界衛生組織都強調啦，市民每日做一個恆常運動，成年人不少於30分鐘嘅話呢，對我哋嘅身體嘅新陳代謝啦，同特別係免疫系統呢，有一個好嘅幫助同埋提提升嘅。但系而家另外一个问题咧，就好多青少年咧唔使翻学，困喺屋企更加冇得落街玩啦。嗰、那个身体活动量咧系更加少啦。咁啊，其实长远嚟讲都会影响到佢嘅健康啦，影响到佢体格嘅发展嘅。喺譬如奥运期间咧，运动员出现一个疾病啦，譬如伤风感冒啊，一啲不适嘅症状咧，统计话俾我哋听系接近大约半成至一成左右嘅。因为太剧烈嘅运动咧，系会令到我哋身体嘅免疫力咧系短暂下降。即系呢个英文有个名称叫 open window 嘅现象啦。即係打開天窗，咁夜晚打開咗個窗門瞓覺，又叫做凍親啦。研究就話介乎2至3個鐘頭至72小時不等，咁視乎你嗰個運動強度情況啦。咁如果你係劇烈啲嘅話咧，你嗰個 open window 嘅情況可能會多啲，你補充翻足夠嘅營養食物啦、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質啊，甚至無飲啲奶類嘅製品啦。咁其實因為有足夠嘅水分咧，係可以避免我哋嘅免疫力咧下降。做完運動之後，你身體免疫力下降咗咧，更加唔應該咧去一啲人多擠迫嘅地方，增加咗自己即係中招嘅風險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焦 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啊，17度的室外气温，相对湿度92%。继续晨光第一线，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吓。咁呢一节咧就有我彭仔加埋阿芭比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时间都嚟到咧星期三嘅早上8:39噶啦。先嚟同大家咧睇下今日《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啊吓，咁啊佢嘅头条咧一开二嘅吓，其中一段咧就讲到话咧，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啊就肆虐香港啦，咁寻日咧就更加出现首宗咧死亡个案嘅，咁啊患者咧就系第13宗确诊个案，佢系居住喺咧黄埔嘅39岁。香港男子啊，黄埔花园啊，吓咁啊，佢本身咧就有糖尿病嘅， 上个礼拜五入院之后情况是一直稳定，近日有气促，昨日早上六点钟到就突然之间是变差的，出现呼吸困难，心跳停顿，经抢救之后延至到早上十时多就离世了。被他传染的他妈妈知道个仔去世之后当然是感到悲伤。有医生表示长期病患者受感染之后可能会引发并发症，令到病情恶化。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他表示，内地患者死亡率维持在 2% 至 3%， 较沙士死亡率的 9.6% 为低。因此本港有死亡个案并不代表疫症死亡风险增加的。咁而讲到呢个武汉疫情喺香港蔓延，本港寻日呢就再新增有3宗嘅确诊个案，累计个案呢就增加去到18宗啦。3名患者年龄呢就介乎25至64岁，都系冇呢外游记录嘅。咁其中呢喺佐敦恒丰中心开设时装店嘅女店东，佢个仔曾经到过台湾同埋日本，但就未有到过内地。至于另一名退休男子就曾经4次到私家诊所求医，其中3次到过是九龙湾德福花园的卓健诊所求诊。另一名25岁的男子就是目前最年轻的确诊患者了。去到昨晚再传出明爱医院接收一名深水埗安老院长期病患者属于初步阳性个案，当局呢要再作检测的。咁呢一个嚟自今天呢星岛日报嘅头条报道嚟㗎。 好啦，睇一睇明报呢都系关于武汉肺炎嘅新闻啦。提到呢就系5000医护缺勤，工会要求今见林郑㗎。医护罢工要求全面封关，今日踏入第3日，工会再设死线，要求特首今朝早10点会面。工会表示啦，昨日有7000人签到罢工，预料今日会有更多人参与。医管局就话，昨晚就系共5000人缺勤嘅，咁啊，直至昨晚系有5000人缺勤啦，严重影响新生婴儿深切治疗部同埋急症室，并且咧系关闭咗一间急症科嘅病房嘅。医管局员工阵线昨日就去到医管局总部流水式咁样请愿啦，声称是超过4000人参与，多人手持医护罢工、不要道德绑架、政府无能、港人自救等等嘅标语，人龙是延至九龙城一带，有途经嘅市民都是上前表示支持嘅。前阵线的主席余慧明咧，琴日就话啦，超过7000人去到各大龙头医院签到罢工，包括咗约4500名护士，占咗整体嘅17%；360名医生，占咗整体嘅5%。而专职医疗同埋支援职系人员罢工嘅数字咧，分别就系占咗佢嘅职系整体17%和12%嘅。他形容罢工的人数、专科和职级涵盖的范围很广，皆因港府无能而被迫发声。工会会再设死线，要求就和特首在特首办那里公开会面，声音香港人都要听到，偏偏有一个人就听不到，促请林太是正面回应封关的诉求。据悉玛丽医院心胸外科1年2日是取消了70%的预约手术的，昨日只是做了1宗心脏和1宗肺部手术，而该院的儿科门诊者出席率只有10%，儿科病房暂时能够维持服务，但是较多的 NICU 即是这个初生婴儿的深切治疗部的这个护士是罢工的，平日1名护士照顾1名婴儿，昨日就6名婴儿是由1至2名护士照顾的。咁啊，对于医管局咧，就系呼吁翻大家员工咧，就系回心转意啦，重返呢个工作岗位服务病人嘅。呢个咧嚟自明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再睇下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武汉肺炎疫情导致全球口罩荒啊，咁啊，香港市面连续多日出现咧就系抢救潮。政府承认在全球采购上面存有困难，咁啊，口罩品牌盾牌指出啊，公司口罩新货到港遥遥无期。咁而目前市面出现大量嘅口罩翻货，仅仅属于系暂时回春嘅咁讲。咁呼吁客人把握机会尽快就购买其他牌子嘅口罩作储备。咁每人应该系最少2盒。 咁合計可以用三個月至到疫情咧結束為止噶。咁另外亦都有供應商咧就話到啦，盡量喺聽日以及咧就今個星期咧，盡快咧就係將可以賣出嚟嘅貨品咧全部送抵各大嘅商鋪。咁亦都正在增加口罩等等嘅產量，確保咧有足夠嘅存貨咧就係供應俾大家噶。咁另外亦都見得到咧，今明兩日啊，喺九龍灣嘅工業中心有出售咧，就係從杜拜採購翻嚟嘅 1.2 萬盒口罩。咁公司亦都話到每盒50片口罩售價80元，每一日咧就出售60盒，每人限買2盒。咁我哋今日朝頭早留意到新聞報道都話到咧，有接近3000人咧就喺九龍灣呢度輪候排隊噶。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咧就回應話到啦，政府已經出成800萬多個嘅口罩，陸續咧就抵港喺香港咧就作零售用噶。咁仍然爭取緊安排其他數量嘅口罩盡快嚟到香港。咁但係因應住供應緊張啊，進行全球採購上面咧存在困難。咁港九藥房總商會理事長亦都表示啊，難以評估口罩喺未來日子嘅應市供應量。咁大家都盡力揾貨源，例如咧就係東南亞地區已經咧有出口嘅限制。咁亦都係嘗試去到歐洲揾貨噶啦。以上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轉睇下信報啦。信報嘅頭版頭條咧，係講到呢一個武漢肺炎嘅疫情啦，繼續喺全球擴散啦。咁澳門尋日咧新增有2宗確診個案嘅，都係咧博彩業嘅員工。咁鑑於當地可能已經發生咧人傳人感染，兼且咧就涉及到博彩公司嘅職員，為防止疫情蔓延啊，澳門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啊何一成咧就宣布啦，全個澳門總共41間賭場自今日凌晨零時開始就停業。是半個月的，即是已經開始緊了。賭業就是澳門的經濟命脈，何一成形容下令賭場停業是艱難的決定，但是澳門有能力承擔相關經濟損失，首要目標就是確保市民的健康。他說如果疫症在澳門爆發，大家以後的經營環境會更加差。券商摩通估計受到賭場關閉影響，今個月澳門博彩收入或者按年會大跌78%，係至到只係得大約7億美元，即係相當咧係56億澳門幣咁樣。好啦，咁啊，尋日公布賭場停業消息之後咧，六大豪賭股咧即刻咧就由升轉跌啦。咁股價跌幅最多咧係介乎4%至6.6%不等咁樣嘅。咁而呢個博彩收入向來就係澳門財政重要收入來源啦。咁而家咧係下令賭場停運15日，加上旅遊業陷入低谷，勢必打擊咧就係澳門嘅經濟，影響政府税收噶啦。咁而何一成咧就預警話，今年肯定咧會出現赤字預算。有學者認為咧，若果疫情係持續長時間嘅話，國際評級機構咧屆時或者會重新審視澳門嘅評級噶。咁呢個嚟自今天咧信報嘅頭條報導嚟嘅。 好啦，睇一睇《蘋果日報》嘅頭條啦，就係講到咧防疫缺口10分鐘過關，深圳灣直巴加班嘅。咁武漢肺炎持續擴散啦，咁啊面對醫護罷工相間，特首林鄭月娥咧前日仍然堅持局部封關，機場、深圳灣口岸、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口岸繼續都是中門大開的，市民直斥政府已經錯失封關良機，亦都有來往中港人士就指了，將旅客集中在兩個口岸是令人流更加密集，反而是加大了播毒的風險的。政府前日宣布羅湖、落馬洲、黃岡、港澳碼頭的口岸咧，琴日凌晨起就停止運作啦。咁啊，餘下嘅機場、深圳灣同埋港珠澳大橋三個口岸咧，就成為三大缺口啦。咁啊，報章咧，咁啊呢個《蘋果日報》咧，就琴日咧就視察咗呢個嘅深圳灣口岸過關情況。咁記者就話啦，喺屯門站咧搭呢個來往深圳灣口岸嘅城巴線咧，每半小時一班，等候嘅乘客咧同平時嘅人數咧一樣。都是得几个人的啫。 咁而呢条线嘅乘客咧，另外一条线咧就反而系较多噶。咁佢话每班车咧大概有20人左右噶。抵达咗口岸之后咧，过关咧系未见人潮嘅。出境大堂咧系唔够100人，约10分钟左右咧就完成咗咧呢个入境嘅手续咧，系可以入到内地噶啦。咁而记者咧亦都喺深圳湾下昼嘅时候咧就再过翻境翻香港啦，就发现咧过境人数咧系比早上多嘅，不过仍然未有打蛇饼嘅情况，沿路咧大致畅顺嘅。不过咧就好多人聚集喺填写健康申报表嘅位置啦，需要咧有大批嘅公安咧在场戒备，约10至15分钟咧就完成咗出境手续。咁而由于咧有直通巴士加密咗深圳湾口岸往返本港嘅班次啦，多辆嘅大巴咧同喺关口外咧都系等候乘客上车噶，而每条队咧大概系20几人嘅。咁呢一个咧都系一啲直通巴士嘅状况嚟嘅。呢个系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再睇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零售业界咧喺农历年啊经历咗咧就最黑暗10日啊。政府统计住寻日公布咧就香港零售嘅情况，咁啊受到反修例事件影响，上年第四季嘅销货量按年下跌24.1%，咁啊系有纪录以嚟最大嘅季度跌幅嚟噶。全年总销货价值按年跌咗咧就11.1%噶，近3年首次咧就录得跌幅。咁啊，零售业界指啊，去年情况属低处未见低，直言疫情影响比示威更加严峻。亦都话到年30，即系1月24日同埋年29啊，2月2日嘅时间啦，年初九啊，应该系年初九2月2日嘅时间啦。咁啊，多个嘅类别嘅销售货品啊，亦都咧就录得跌幅，跌幅更加去到60%添。形容是超级寒冬期，更加预计情况最少会持续到今年的夏季。未来结业潮以及裁员潮亦都将会比协会早前预计的更加厉害。早前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就预计未来零售业会裁员5000人，但相信实际情况会更加严重。除了中小微企之外，由于疫情影响属于全港性，相信对于连锁店亦都有重大的打击。以上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琴日咧睇到港股啊，因为中央就盛传暴力救市啦，咁啊真系有啲资金流咗入港股嗰度咧，就顶得顺下，又升翻啲啊。今日个市方面，你又点去分析呢？ 睇翻就夾埋美股啦，個表現都相當強勁，尤其是科技股啦，就再次破頂啦。咁見啲科技股啲業績都唔錯嘅，咁啊，即係再加上似乎大家對個疫情嘅憂慮啦，有逐步啲消化啦，咁啊，所以即係外圍表現都幾強勁。咁港股呢邊咧，就琴日都有一定嘅反彈啦，咁都同內地股市即係走勢向好啦。同埋就即係外圍啦，個表現都唔錯有關啦。咁啊，成交亦都即係有啲增加嘅，咁去到1300億嘅水平。咁啊，港股啲 ADR 大致都係向上嘅，咁都跟到外圍嘅升勢。咁啊，預計個指數有機會可以逼近一下27000啦，啲心理關口。咁當然即係能唔能夠持續向上，疫情嘅消息都仲係好關鍵啦。咁尤其嚟緊呢一兩個星期都係。即係究竟係咪可以盡快受控嘅關鍵時期啦？咁所以短期我諗投資者都仲會謹慎嘅。如果指數即係上到27000樓上嘅話，開始個升勢，我覺得會受到啲限制啦。咁暫時嘅支持位都係睇翻26000點嗰啲水平啊。 見到因為武漢疫情咧，好多唔同嘅藥股咧都靠住一啲消息咧。大幅爆升啦，又大幅咁样俾人洗翻落去啦，咁啊，今日反而想抽只相对稳阵啲嘅医药类嘅新经济股份出嚟讲下，平安好医生呢只股份你点睇咧，郭生？ 系咁啊，当然啦，即系近期因为疫情嘅消息啦影响啦，尤其是即系个传染力都几强啦，咁变相就似乎对呢、這个线上嘅问诊啦嘅需求啊，有机会有个增加喺度。大家都聯想到應該對平安好醫生的即係業務咧會有個幫助。咁啊，好自然個股價近期都係逆市比較堅挺嘅。咁啊，當然啦，即係你話喺直接業績或者財務表現上邊咧，短期未必話即時會有好大嘅幫助。咁但係起碼對個 即係網站或者啲手機嘅 APP 嘅嗰個流量啦，肯定會有提升啦。咁所以長遠我相信都會對佢業務係即係有正面幫助啦。咁啊，股價無疑近期都即係有一定嘅表現啦。咁即係靠住最近嘅疫情消息，你話要再進一步拱高佢咧，可能會有少少難度。咁但係你話作為中長線嘅投資嘅睇法咧，咁佢始終喺呢一方面咧係比較市場嘅領先者啦，亦都會享受到個先行者優勢。咁所以即係中長線，我自己覺得個股價表現咧應該都繼續向好。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拜拜。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嘢。变身 好嘢啊！华梅姐，我哋即刻变成抗疫强 人，冇错。好啦，因为咧，我实在都忍唔住啦吓，我都唔等阿林太嚟啦，我自己嚟吓。首先变身，华梅姐，我都要喺度咧，同大家每日 #hashtag 一啲咧，都系同抗疫有关嘅消息。好样咧，不论系姊妹、哥哥定系细佬哥，我哋一齐咧同心抗疫，好似你哋香港电台咁讲啊，系点啊？ 系 我们在乎你，喺度帮你一齐 #hashtag， 好 有消息互相通传 #hashtag#hashtag。嗱，今朝呢先嚟讲啲好基本嘢，有时系咁噶，嗱唔好 hurt 啊。有时是这样的，东西呢要温故知新、所以呢很基本的东西我们都要多讲。 好啊， 例如我们在家里怎样清洁家居啊，就当然要用1:99的漂白水来清洁啦。包括了你的浴室啊，我哋屋企嗰啲地板啊，咁其实咧都真系喺呢个非常时期系需要勤奋一啲噶。好，我哋喺屋企用1:99嘅稀释家用漂白水，话下记住吓。 知道。 好啦，嗰、那个嘅1:99即系点啊？阿欧， 1:99即系一个樽盖嘅叫做漂白水，跟住加99。份嘅水分落去稀释佢， 系啦。咁当然嗰个比例，你系用一个樽盖，你咪用翻一个樽盖嘅清水咯。嗰、个系比例嚟嘅，你攞一碗，咁你咪一碗99碗 清水啦，系啦，99碗， 即系咁样解啊吓。混和咗佢之后咧，就攞嚟咧系稀释咗之后就可以用嚟啦，系清洁家居啦，攞嚟抹地板啊等等咁。咁同埋咧，记住。嗰啲金属表面嘅呢就要用啦，係酒精嗰个嘅含量係70%嘅嗰啲嚟到呢去清洁消毒啊吓，知道未？ 知道。啊、 好啦，咁呢如果係讲到话喺屋企嗰时呢，我哋清洁嘅时候呢，你话呢如果遇上有人係整污糟，点为之再整污糟啊，即係嗰啲呢呕吐啊，又或者咧，哇，掠咗啲痰啊，咁样好核突啊，甚至乎，有啲咧粪便啊，咁样弹到啊，可能系小朋友或者咧唔知咩原因啦、吓，污糟，咁样啊点咧？1:99唔够啊，要用咧1:49，系啦，咁样嘅，系啦，你都份量咧嚟到去稀释咗嗰啲嘅漂白水之后咧，先清洁。同埋咧，你清洁完之后咧，记得有一个小贴士，就系、是、要等15至30分钟后，再用清水咧去过一过佢，抹一抹佢，咁咧就为之安心啦吓。今日学咁多，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就系咁嘅，1:99，一份大同心， 99份抗疫衫。 Bobby 今日嘅 hashtag 系用漂白水清洁家居，1:99就确系必须啊。 阿 O 嘅 hashtag 就系抗疫有话梅姐，唔使 carry 都 衰。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啦，伟业街天桥啊，去翻启祥道咧，由于车多挤塞，咁影响到咧龙翔道去观塘咧，近住启祥道嗰段咧都系挤塞噶，咁排到去星河名居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就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我哋开心呼吁，开心呼吁唔系紧急呼吁啊， 开心呼吁嚟嘅呢个 系啦。咁啊，呼吁我哋嘅听众朋友系咁啊，又多一个嘅有一个存在意义啊。呢、這、一个神光 morning call、就系点样咧？又系时候发挥佢嘅功用啦，因为咧就多咗听众朋友咧少出街啊， 系、 都开始咧就系谂下有咩方法咧，又可以咧提供到资讯，又可以俾到娱乐。可以讓咧係安坐家居啊，即係自我隔離也好，或者咧即係減少外出咧，係免加強呢、這、一個疫情下咧社會負擔也好嚇，加重唔係加強咁所以咧都留咗喺屋企嘅咧，有陣時都幾做曬啲清潔之後咧， 係冇乜嘢做， 幾百無聊賴嘅， 係啦，可以跟一下即係。网上做下啲室内嘅健身啦、aerobic 啊， 嗱呢个一来啦，咁二来想搵人有互动下嘅话，最好就咩咧？就打电话嚟电台啦， 啱啊！我哋同你互动 系啦，嗱呢一个咧好传统、好 old school， 系， 但系又真系好有效嘅方法嚟嘅， 又健康， 系啦，又唔会话互相咧 传播、 交叉感染到，系咪？ 不 过都系你自己屋企电话啫，系嘛？我哋都系用个麦啫，系咪？咁啊，所以咧喺度呼吁我哋嘅听众朋友啦，我哋系好乐意咧，开心接到你哋嘅电话嘅，1872388 1872388咧，咁就可以透过我哋每天喺十点前都会有一个神光 morning call 嘅环节咧，就去俾大家做点唱嘅，咁亦都可以借咧机会咧，你又可以同咧外间咧接触下啦，兼且大家倾下偈啦，甚至乎咧亦都好欢迎咧，如果你喺呢段期间有啲咩郁闷啊，又或者系觉得好闷啊，搵人倾下偈咧，我哋都好乐意， 呢度有人同你倾偈噶， 系啦，我哋虽然唔系注册社工。 但我哋都系人嚟嘅，我哋都有情感嘅，都可以同你咧聊表下心意都得嘅， 关怀下听众啦。 系啊，咁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预约做点唱都得噶吓。咁啊，小白咧已经等紧你嘅电话噶啦。咁啊，我哋预约嘅日子咧就今个星期好似就已经系 额满咗， 额满。但下个礼拜咧就仍然有好多嘅好日子可以俾大家去选择嘅。 系今日咧星期三啊 ，Miss Lam Lam 教我哋新嘢喎，系咪啊？ 系嘅，嗱，其实咧面对住而家呢一个嘅疫情咧，咁啊每一个香港人咧每日都系学紧一啲新嘅嘢啦，亦都自我学习紧一啲新嘅课题。咁所以今朝早咧我都系要向呢一位嘅临床心理学家学下，到底喺抗疫嘅时候咧，我哋应该抱住一个咩嘅心态，点样去舒缓自己咧？或者当你有疑难嘅时候，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到你咧？ 又啱喎，因为我最近我自己最近都睇到有啲文章咧，开始探讨咧，就喺呢个疫情底下咧。都市人嗰个嘅情绪啊，原来都可能会有变化， 一定啦， 会可能偏向坏嗰面添。咁点样可以让自己个心灵又要再健康翻啊？ 系啦， 啊咁都好，又有得学嘢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三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Jamie 早晨啊！ 早晨啦， 啊 Jamie 啊，我自己咧发觉近来咧，我真系好似越嚟越紧张啦，而且咧仲有少少焦虑嘅感觉，成日都担心自己屋企嗰啲咧抗疫物资唔够啦，又要八卦下啊喺边度先至买到啲消毒用品咧，又要关心埋屋企人啊到底够唔够口罩咧，其实咧我觉得好大压力，同埋咧真系有少少咧，成日都系谂住同一个话题啊，到底咧我呢一种咧算唔算系有啲情绪困扰啦吓？ 好多人都有咁讲啊，包括我都有咁谂法添。其实喺呢个咁嘅情况底下，大家都唔系好知道嗰个疫情会点样发生嘅时候，有呢啲反应都好正常嘅。似乎都系一啲好担心自己会唔会嘅生命受到威胁啊，生命受到影响嗰个情况啦。咁更何况同屋企人一齐住，担心佢哋都好正常嘅。 系，但其实咧，即系依你哋嚟睇咧，呢一种情况算系正常啊，定还是其实都系应该要担心下噶啦？ 如果你是讲紧你成日都谂到瞓唔着觉，日谂夜谂，乜嘢都做唔到，咁呢个情况就当然要去搵人帮下手，或者同屋企人倾下偈，可能都真系太大压力啦。咁但系普遍都见到呢个社会。普遍喺其实过去呢个新年假又好，普遍社会大家都真系会有一个搵口罩嘅情况啦。咁我估呢个都系讲紧大家都好担心佢哋会唔会生命受到威胁嘅。呢个听落似乎都系一个生存机制嚟嘅。咁但系亦都有机会系因为真确嘅知识或者真确嘅资讯唔系特别流通啦。流通嘅话，其实亦都唔一定所有人都完全消化或者理解呢啲情况啦。亦都睇唔到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去。所以除了自己去搶口罩找口罩之外，亦都找不到另外一些更加好的方法去帮自己定神啦。这些都不出奇的，遇到这些这样的情况亦令到我想起沙士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觉得呢，他们觉得控制不到个环境，控制不到个局面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会出现这些情绪主导的行为的啦。 是刚才听到 Jamie 这样讲，就是说可能有些人都会相信，因为基于不认识那个疫情，亦都不是很多的资料去令到他们安心，就会感受到生命受到威胁了。其实如果想到这一步，会不会是已经衍生了一些精神健康的问题呢？ 我会理解它成一个长期的一个压力啦。其实当所有人长期受压的时候，其实他们身体也都会出现一些压力反应，长期受压也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焦虑反应。有些人会跟我们说睡得差了啊，情绪很紧张啊，好坐立不安啊，有啲人会好猛震添。咁亦都有好多科学嘅研究都讲緊长期受压亦都会令到整体个人嘅身体健康亦都会差咗啦。 咁呢啲长远嚟计会唔会诱发成一啲其他嘅心理或者生理嘅疾病呢？ 有一部分嘅人可能本身自己曾经经历过一啲可能一啲生离死别嘅疾病嘅情况啊，或者佢本身比较紧张嘅时候呢，都有机会会令到自己一个人 整體個緊張嘅情況係明顯啲嘅，或者抑鬱嘅情況可能都會明顯啲嘅。咁但係係咪真係會一定變咗做一個好嚴重嘅心理疾病啊，或者情緒困擾嘅話咧？咁就似乎都唔一定會咁樣發生嘅。 嗯，咁其實有冇啲咩嘅方法咧，係可以幫到即係好似我自己呢啲咁緊張嘅人咧，去舒緩情緒啊？又或者起碼可唔可以諗少啲咧，唔好成日都掛住咁擔心咧？ 其实 Miss Lam 你都已经做了第一件事啦， 是 就是都怀疑了自己，哦，原来我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紧张的人，我那这个呢都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告诉自己，哦，是我都怀疑到自己可能有些紧张的情况发生着， 即是首先要留意到察觉到先， 没错啦，第一步就是自己要怀疑自己会不会比平时做多了一些跟平时不同的事啦，咁有呢一個意識嘅話咧，亦都會幫助到自己，可能提自己哦，都可能要停停定一定神先。咁其實喺呢個疫症可能會發生嘅情況底下咧，其實都有好幾樣嘢咧可以幫到自己嘅。第一樣嘢就係一個理智嘅心，冷靜啲，停一停，諗一諗，係咪一定要做先？有一個冷靜嘅心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幫自己去分析眼前嘅一啲資訊到底係可信定係相對冇咁可信嘅咧。另外一樣嘢，我哋成日都提嘅就係知識就係力量啊嘛。咁所以咧，掌握到相關真確嘅知識咧，其實係會幫到大家去面對呢一個可能會發生嘅疫症嘅。 即係冷靜啦，同埋咧另一方面亦都係嘗試去揾得多一啲真確嘅資訊，可能知多啲咧，了解多咗個詳情嘅時候咧，好多個擔憂都可以已經可以撇除咗噶啦。 其實是的，當你知道自己有些事原來不一定要這樣做或者怎樣做才是事半功倍的時候，你自不然都會覺得舒服一點啦。也都有很多呢都會告訴我們，哎，其實做了這些事都還是有些緊張 OK 的，始終都真的有機會會病或者影響到家人的嘛。 是 的，有些事可以做的，包括有一些我們叫做定神的一些練習啦。可以是即是提自己轻轻都做一些深呼吸，放低手头上的嘢，坐在一个安静舒服的地方，稍微帮自己做两至三下深呼吸，留意翻身体的感觉，提自己哦，呢一刻我都可以照顾好自己的，咁都系一个方法嚟嘅。自己觉得自己做开可以帮自己减压嘅嘢，包括可能做运动啊、睇书啊、同家人一起啊，呢啲都可以系一个方法嘅。咁当然如果发觉哎做咗呢啲嘢帮自己，其实都可能都仲系有啲唔系好舒服嘅感觉，都不妨同自己身边人倾下。喺呢个时代，其实大家都会共同面对呢个压力嘅情况，可能大家都会分享到，即系大家都会感受到类似嘅感觉，觉得有同路人，其实感觉都会舒服啲嘅。 系。 咁当然如果即系情况系持续嘅话，咁当然就照搵一啲专业嘅人士去帮手啦。 嗱，咁啊 ，Jimmy 头先讲咗一啲咧，就系自身可以去做，同埋咧要自己警惕住、提醒住自己嘅嘢啦。咁倘若如果我身边咧系有一个咁紧张嘅紧张大师啦，但佢已经咧可能担心同埋焦虑到咧个情况咧未必系好容易可以接受别人嘅意见，有冇啲小 tips 可以教下我哋点样帮我哋呢啲身边焦虑同埋过分紧张嘅朋友咧？ 咁紧张嘅话，可能真系要揾人帮下手噶。如果系嘅话，同社工倾系一个方法啦。咁亦都有啲情绪支援热线嘅，都可以上网去揾下，有啲情绪支援热线啦。咁用下都可以嘅。另外一啲咧，就会系其实除咗真系同佢倾偈之外，都同佢一齐做一啲佢会觉得舒服嘅嘢啊。 即系建议佢，譬如好似头先 Jamie 讲啦，可能佢本身咧就喜欢做运动嘅，又或者咧中意睇书嘅，咁都可以咧继续翻呢啲嘅兴趣咯，就唔好成日都谂住或者执着住一样嘢。 系啊，喺呢啲有压力嘅日子，如果可以保持翻自己嘅日常规律 ，keep 翻自己个生活嗰个规律去生活嘅话咧，可能亦都会帮到自己嗰个抗压能力噶。同时间亦都可以谂翻自己曾经有过啲乜嘢成功帮自己处理压力嘅经验，如果可以嘅，用得翻都会系有用嘅。 即系曾经面对困难嘅时候，可能原来我发觉咧，我当其时系同我最好嘅朋友倾诉嘅，咁今次又试下同佢倾下偈咯。 都可以噶。喺沙士嘅年代，我估可能听众都好多时候都会经历过，都可能提翻自己哦。当日我点样可以去保持自己个情绪稳定嘅咧？当日面对即系最初不知名嘅时候，或者大家都好担心个疫情嘅时候，点样去行过呢段日子咧？呢啲咁嘅成功经验都可以帮自己去面对嚟紧可能会发生嘅事情嘅。 嗯，即系用自己嘅经历咧，成功嘅经历咧，去勉励翻自己啊。咁啊，呢一种都系一种非常之正面嘅态度嚟嘅。 系啊，呢啲好重要噶，呢啲全部都系属于自己嘅嘢嚟噶嘛。 嗯， 系啦，同埋咧都提自己，唔好逼自己，唔好谂，因为你会发觉当自己逼自己同自己讲，唔好谂咁多，唔好谂咁多嘅时候，其实你就越谂越多。 系啊， 系咪咧？ 啊，呢样嘢都真系要慢慢学习啊。不过我觉得咧，第一步咧，真系嘅要放松翻自己先啦，唔好俾自己咧过分嘅负面情绪咧影响到自己嘅生活，因为咧继而咧可能就会开始影响咗你嘅心理或者系精神健康，咁就得不偿失啦。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我哋下次再倾过啊！ 唔该晒，拜拜。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刚刚听过呢一首作品咧，哇，都已经系2003年啦，当其时抗沙士嘅时候咧，系所录制嘅一首系当时嘅抗疫歌曲。依家咁多年之后咧，再攞出嚟播俾大家听咧，嗰个感受咧真系百般滋味啊！歌曲嘅名字叫做咧《香港心》，We Shall Overcome， 押咗韵嘅。在这部分是咁就是群星合唱的。咁转呢个时候呢彭姐手上呢有一个嘅交通消息下 ,We shall passing through。希望可以 过到嘅交通消息啫。 系啦，咁边度有交通阻塞或者系事故啊，咁就话呢由于东铁线大埔墟站发现可疑物品、哦、现时呢来往红磡以及上水的列车都只可以使用大埔墟站一号月台上落客。咁而东铁线服务调整是咁嘅，红磡至火炭站维持十分钟一班车，火炭至上水站维持三十分钟一班车。东铁线整体车程需要额外的25至30分钟。重复一次啦吓，基于呢一个嘅东铁线大埔墟站发现可疑物品，咁咧东铁线服务调整如下：红磡至火炭站系维持十分钟一班车，火炭至上水站维持三十分钟一班车。东铁线整体车程咧需要额外25至30分钟嘅，请大家留意。 晨光追踪三十一。 如果是哪里都不想去，只是想留在家的时候、啊、又想有些娱乐呢，晚上时间可以考虑选择看港台电视31。至于有什么节目呢，就要问一下罗启新啦。早晨 早晨早晨彭仔、啊、你讲起这个 Visual Overcome 你还记得、 哎、我预了你会讲的、 啊、 不知道为什么 我 想到。我想到就是当年我们又变了要在、跟啲听众家居补习。你记唔记得？ 这个我记得， 你就 不 记得， 不过唔系想讲呢、这个，我讲个简单啲嘢。谂起咧，我哋咧就系、是、做好多 show 嘅时候咧，就会讲啊 ，visual overrun 啊。就是太多人太多嘢讲啦。喂，咁我哋今日咧就睇下啦，八点钟警讯啊。 点啊？ 饭学你就知系咩啦？我哋不饭噶嘛。咁听个饭托啊？ 饭托人名嚟噶？ 唔系啊，原来系一啲咧古代嘅一啲职业啊，呢啲骗徒啊。而家喺我哋香港咧出現翻啊！ 點寫啊？喂， 嚇誒托兒所嘅托咯，飯就食飯嘅飯。 飯托 係啊，有啲叫走 托嘅。係一種騙徒。 係啊，咁原來咧有啲餐廳嚟到聘請啲少女咧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即係疑似想結識男性朋友。 係，然之後約去一個地方食飯見面，其實就引去佢嗰度消費食飯。 係啦，仲要咧唔貴唔叫喎、 哦。哦，即係叫個唔知咩套餐。 係啊。咩套餐？套餐唔会贵啦， 唔系可以好贵嘅套餐噶嘛？ 可能整啲阿拉卡啊，跟住又整啲贵价唔饱嘢啦，咁样。咁有啲饭托咧，即系我根据啲坊间传闻话咧，可能嗰个女仔啊，一日喺嗰度啊，即系嗰几个酒店穿梭咧，或者啲食肆穿梭咧，系达到几一晚食几餐、啊。 但系嗰、那个嗰、那个骗徒又唔需要牺牲色相嘅。 系啊，有啲仲系食食下，又话突然间有急事要先走先啊，咁样嗰啲咧， 系啦， 咁但系点晒啲贵价嘢咧， 跟住走咗， 开埋走咧， 咁、哦、嗰个人就要埋单啦。 系啊，咁咧嗱，根据呢个警讯嘅资料，即使啊嗰个女仔喺事件中冇任何得益，何况咧仲话有啲系抽佣噶吓，咁佢已经咧系会可以被控咧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啊。咁而呢一个餐厅， 哇，那个餐厅 系咯。不良经营手法的。 哦，原来有个叫不良经营手法。 是啊，这个在商品说明条例里面的。 啊、 所以呢我们那些宅男呢成日以为自己有吸引力啊、嗯、无啦啦有个女仔找你吃饭还book埋餐厅，你就想清楚啊。 喂，不过这样啊 ,Cusson。 欸 呢、这個公平噶嘛世界，調翻轉咯，即係如果你呢一個女仔啊，以為有個咩小鮮肉約你出嚟食飯嗰啲啊，一樣要小心啊！ 我其實唔係好公平嘅，你有發覺咧，嗰啲女子咧俾人騙親咧，都話幾千萬啊、幾億咁。 哦，男人騙就幾嚿水係咪？ 食嗰餐飯啫，自己有份食咁啊，食貴咗啫。 就咁咯，几唔公平啊！好啦，咁另外就睇下咧呢个三十一看世界啊， 有咩好睇啊？ 系啦，今晚咧就会讲呢个中美贸易战嘅另一个战场喎，就系、是、中美科技战啊，唔系讲嗰啲咩买电话啊， 唔系嗰啲通讯科技啊。 是啊，而家咧即系中国咧近年咧积极咁样咧发展呢个区块链啊，咁、 哦、 就希望咧就是、用一种咧系虚拟货币嘅加密技术啦。喂、 嗯， 咁你搞下啲虚拟货币，而家我哋咧即系全世界都要睇美金头噶嘛，系咪、 嗯？ 有啲咩交易啊，就要睇美金啊，系 最大嘅换算嘅货币、啊。 冇错啦，咁啊，所以咧佢哋咧就。資金巴閉嘛，好強啊，係咪？一有啲咩貿易，你又攞嚟結算啊？咁而家中國咧就希望咧、用呢啲咁嘅斬新嘅技術咧，咁睇下可唔可以整啲新嘅加密貨幣，咁啊挑戰呢個美元嘅美國經濟霸權。 哦、咦？咁啊，可以睇下呢個三十一看世界係嘛？ 係啊，三十一看世界啊。 嗯， 咁啊，你話啊，講翻轉頭啦，日常八點半有啲咩可以睇咧？咁樣。咁其實咧，而家我哋日常嘅嘢咧，都係講翻呢一個抗疫啦。係， 咁啊，講到呢方面咧，啊，我想運用你嘅大腦袋啊。 係， 我今日開始睇到咧，就以前非典型嘅時候就沙士啊嘛，譯咗名做係咪？因為佢嘅英文個縮寫。好啊，而家見到咧呢、這個嘅武漢新型肺炎咧係叫做 WARS 喎。咁如果譯翻要錯一個中文出嚟，你會錯咩咧 ？W A R 就 war 啦，係咪？ 加個 S 係啦，加 S 咪 war 屎咯，係啊，火鍋鍋啊， 火鍋即係鍋打老道嘅鍋。 係啊，而家我哋成日都話三 咁邊個屎啊？喂， 嚇咪就係 士兵個士好鍋士， 大家一齊面對鍋屎嘅問題。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朝早八点几接报，有人在港铁大埔墟站的路轨旁边发现一个类似鞋盒的可疑物品，爆炸品处理科人员到场调查。港铁话，由于大埔墟站发现可疑物品，东铁线服务需要调整，现时南行和北行的列车都只可以用大埔墟站一号月台上落客，而红磡至到火炭站维持10分钟一班车，火炭至到上水站维持30分钟一班车，东铁线整体车程需要多25至到30分钟。卫生防护中心话，本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个案共18宗，正系调查3宗新增个案，将会列为本地感染。第一宗涉及一名64岁女子，过往健康良好，居住喺九龙常胜街半山一号，1月23号出现咳嗽，前日被转送玛加烈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现时情况危殆，潜伏期内无外游，主要往返住所以及位于佐敦恒丰中心的店铺。第二宗涉及一名60岁男子，有长期病患，居住在蓝田康田苑裕康阁，潜伏期内主要逗留在家。第三宗涉及一名25岁男子，过往健康良好，居住在土瓜湾码头围道183号，潜伏期内亦都无外游。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午夜，全国新增新型肺炎病例3887宗，当中湖北占了3156宗，新增的65宗死亡病例全部来自湖北。目前全国累计有超过24300人受到感染，490人死亡。武汉再将多间的体育馆和会展中心改建成接收病情较轻患者的临时医院，预计11间临时医院将会合共提供超过10000个床位。继昨日投入运作的火神山医院之后，雷神山医院今日将会交付使用，可以提供1600个床位。 日本当局证实早前香港确诊男子曾经乘坐的邮轮钻石公主号有10个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涉事的邮轮停泊在横滨港口，现场附近有多架救护车和消防车停泊。厚生劳动省派出几十人登船，为船上大约3700人进行大规模检疫。邮轮上个月20号由横滨启程，曾经停靠鹿儿岛，25号抵达香港，之后驶往越南和台湾。上个星期六在冲绳那霸停靠的时候，日本当局已经派人检疫过一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以及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的气温17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80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93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7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1点，升6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7.2升4.2，友邦保险78.9跌3.5，石药集团20.05升1.76，中国平安89.55升1.5，阿里巴巴215.6升2.6，建设银行6.03跌5，美团点评101.8升8，小米集团12.56升是没有升跌，工商银行5.23是跌6仙，中国移动63.45是跌了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39，瑞士法郎0.969，澳元0.673，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8，人民币7.004。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0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42点，升157点。港金现价报1441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55.96美元，卖出155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东铁线啦。咁由于东铁线嘅大埔墟站咧发现可疑物品噶，咁而家来往红磡同埋上水嘅列车咧都只可以用大埔墟站一号月台上落客嘅啫。咁而家东铁嘅红磡至火炭站啦，十分钟一班车噶；火炭至上水站30分钟一班车。咁而火炭咧就而家需要30分钟一班车啦。咁大埔墟站需要暂时关闭嘅。咁喺大学至到太和站方面咧，服务系暂停噶。咁重複多次啊，就係東鐵啊，因為咧而家有發現可疑物品啦。咁喺大埔墟站而家有更新啊，就係喺大埔墟站需要暫時關閉噶。咁喺大學至到太和站啦，服務係暫停噶。咁喺東鐵嘅服務方面啦，紅磡至大學站10分鐘一班車，太和至上水站咧都係10分鐘一班車啊。咁港鐵咧係會安排免費嘅接駁巴士噶。咁就係更新啊，就係呢個新嘅一個服務啦。咁另外啦，喺呢一個嘅意外方面啦，龍翔道去觀塘方向啊，近住思瑞口嘅快線咧，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啦。咁但係一帶咧都係擠塞，咁而家龍尾排到接近蘇屋村啦。重複多次啊，就係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思瑞口嘅快線咧，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啦。咁但係一帶都係擠塞，車龍排到去接近蘇屋村噶。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东叶坑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挤塞，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啊，近住东叶坑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油荔村噶。 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返观塘道啦，因为受伟业街天桥去返启翔道影响，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噶。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噶。咁最后讲多次啊，就系大埔墟站啦，而家因为东铁线有特别嘅服务安排啦，咁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嚟到我的享乐时代， 啊、 好似好耐冇同大家分享过有啲乜嘢开心嘅吃喝玩乐嘢添吓，即系排挤自己啊吓。好啦，咁啊，今朝咧轮到我啦，咁啊， 听日都可以系啦，听日。 听日点解嘅？ 冇咁你耐冇分享嘛？ 哦，又唔好咁样， 即系俾晒佢嘛？你想 乜嘢都系我，有乜好听咧？咁又系咪？我都想听下我啲同事啊，有啲咩嘅享乐嘅分享啊，又或者可能参考一下。原来某个地区又有啲得意嘢，咁又想知道㗎嘛。咁所以呢就直播室依家呢就除咗有阿彭仔喺度呢，亦都有阿小白啦，有阿欧啦。 早晨啦。 同埋 Barbie 啦。 早晨。 咁我今朝想分享返呢，就正话喺八点钟嘅时候都有分享到少少，就係关于呢寻晚都有去到呢荃湾区嗰度呢去晚膳啦，即係晚饭啦，咁同啲朋友一个小聚咁嘅。咁当中有个小插曲，就是有席间的朋友就放低筷子走去排队买口罩啦。系咁啊！除咗呢个小插曲之外咧，嗰、那个嘅主轴咧，个主旋律咧，都系食嗰餐饭。选择咗咧喺荃湾区咧，都有一间系叫做怀旧嘅中式饭店嘅。 新开噶系咪啊？ 我睇返啲資料，原來佢2018年開嘅，係啦。咁但係喺呢近呢一兩年呢，我其實都有幫襯過嘅。咁尋晚呢就係再去嗰個地方嗰度食啦，咁方便返啲朋友出入啦。咁嗰個地方呢就其實佢都幾叫老牌嘅，咧老字号嚟嘅。原因咧就因为佢有两个字咧，即系佢呢间铺得三个字咧。佢头两个字咧就同咧即系由呢一个广州嘅名店啦，以至到喺即系对面海啊，都有呢一个嘅茶楼咧，都系用呢个字起嘅，同啲花有关嘅。咁但系咧。 其實佢又唔係正正宗宗話係咪嗰一間鋪頭嘅一個分店啊咁。咁其實咧就有啲係，亦都有啲唔係，即係可以話係又可以話唔係，因為佢入邊咧其實即係打色嘅朋友或者係嗰個老闆啊、經營者嗰啲咧，有部分即係由嗰個老店嗰度咧，就係走過嚟呢一邊咧，就去去營業啦， 開始散業， 開始散業啦咁樣。咁佢哋當中嗰啲千絲萬縷嘅關係，我就唔識去形容啦。咁總之咧，個牌頭咧就係、是、好似曾相識嘅老店咁嘅、嗯。好啦，咁啊入邊咧就食一啲嘅晚飯嘅話咧啊。呢、這個茶樓日間嘅飲茶咧，我就未幫襯過。睇翻有一啲資料咧，就原來佢日間飲茶咧都有好多懷舊點心嘅。咁、個我未幫襯過就評論唔到啦。咁喺晚上咧，我就過去幫襯咧都係食晚飯嘅。咁、佢晚飯咧都會有好多啲咧懷舊菜式喺度嘅。咁其中有一個嘅懷舊菜式咧，被形容為咧就係、是、膽固醇超標嘅。 係咪金錢雞啊？ 係啊，好靚啊！你中唔中意食金钱鸡？ 我中意啊，其实我都系好中意食呢啲 怀旧菜、 怀旧嘢嘅人嚟噶。 系啊，就金钱鸡咧，如果系年青一啲嘅朋友或者系。就咁齋聽咧，冇乜過去啲舊式菜嘅記憶嘅朋友咧，可能以為真係一隻雞咯。阿Barbie係咪都諗住食雞啊？係。 我係諗緊會唔會係啲有雞嘅餡料，但係其他種類嘅食物撈埋咧？ 有雞嘅餡料喺裏面嘅，因為有雞肝。 哦， 雞肝 係啦，但其實咧就唔係雞嚟嘅，佢其實就係攞呢一個係順德名菜嚟嘅，佢攞嚿瘦肉啦，然之後就夾住雞肝啦，再夾一嚿肥豬肉啦，咁就攞嚟燒嘅，即係好似一個肉。一個圓形嘅肉餅三文治咁樣， 燒味漢堡包喎，有少少。 係啦，不過佢咧就 mini size， 即係約莫咧係細過你一個掌心啦。即係一個成年人嘅手掌嘅掌心咧，佢細過嘅。即係小朋友掌心咁啦。咁樣一個圓形嘅餅咁樣。係啦，咁啊夾住嚟食咁樣。有啲似係啲叉燒咁嘅顏色嘅燒到。係啦，咁呢一個就金錢雞咯。 但係呢個金錢雞佢有冇啲少少豬油奶喺面，跟住咬落去咧，仲有少少肉汁，因為嗰嚿腎啊，仲 嗰個雞肝 係雞肝咧，仲會留翻少少。 我咧就覺得呢一間老店咧，佢做嘅金錢雞我唔係話太識食金錢雞或者啲廣東老品牌嘅名菜啦。我食落去咧，其實就一般般啫。係啊，如果係如果真係食家嘅話，會唔會覺得一件金錢雞如果係上乘嘅話，係應該咬落去係會有少少脆口咧？因為你一來是燒啦，二來咧嗰嚿肥豬肉咧，佢有個名堂叫冰肉啊，冰肉咧即係有種咧好似晶瑩咁樣，咁你咬落去唔應該係肥淋淋啦，可能你咬落去有少少脆口， 唔可以淋滋滋， 會唔會係咁樣嗰個口感特別？食起上嚟會覺得正豆， 即可能如果佢燒嘅話咧，有少少似我哋去 燒叉燒， 係啦 ，BBQ 或者 BBQ 燒雞又可以燒到好脆噶嘛個面，但係入邊又可以好嫩噶嘛。 嗱，咁佢咧有一個可取嘅地方就係佢燒得嚟咧，有少少咧嗰嚿金錢雞個肉咧係個邊有啲焦嘅，有少少燒焦咁，即係有啲我哋中意食叉燒咧， 有陣時都會 係啦，咁又唔會話燶曬，即係有少少個邊咧有啲燒焦嘅。咁样你食落去咧就好香口啊！ 系 啦， 根据呢个著名飲食，哇，喜谈添啊！ 系 著名飲食 KOL 点啊？ 曾志华先生，即系阿 Luke Sir 讲， 你 咁佢话咧，咬落去咧应该系外脆内软嘅嗰个肝啊，同埋咧咬入去咧有啲肉汁同埋有啲油咧， 咁样先为之 very good， 逼出嚟。 哦， 咁就冇 咁佢係有油必出嚟嘅，因為嗰嚿肥豬肉都真係幾係噶嘛。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就即係一嚿起兩一嚿起嘅啫，真係一嚿起一嚿止嘅啫。 夠啦，呢個真係。 因為我唔係好好肥豬肉嘅，即係當我知道其實原來佢夾雜咗一嚿肥豬肉喺裏邊嘅時候咧，我都係好啦，食下啦。我都知道金錢雞係一個好出名嘅舊式懷舊菜，咁所以都係捧下場咁啦。 King of 膽固醇啊！ 真係very much 啊 ，too much 添。 好啦，咁啊呢一个直间寻晚咧，其实就叫做一个咧套餐嘅、 嗯， 因为咧真系一晚咧得嗰几台客。成晚係咪？咁、所以我都相信咧，佢哋喺入貨方面或者係預備嗰啲嘅食材咧，都未必係咁多嘅。 嗯， 咁啊，所以喺呢個時候咧，繼續之前咧，就不如阿歐講個交通消息啊。 係有個特別嘅交通消息啊！警方咧現時喺大埔墟站咧現場處理緊啊，大埔墟站咧需要暫時關閉啦。大學至到太和站嘅服務咧就暫停，東鐵線嘅服務咧調整就如下嘅。红磡去到大学站咧，维持十分钟一班车。红磡至到大学站啊，讲多次，维持十分钟一班车。太和至到上水站咧，就维持十分钟一班车。港铁咧正安排啲免费接驳巴士嘅，咁啊，受影响嘅市民就注意翻啦。唔该晒， 好唔该啊。哦，咁啊，另外继续翻咧就讲呢一个套餐咧，因为咧喺嗌咗之后咧，佢有一两味嘅菜式咧都话。冇喎， 係 係啊，即係譬如有呢一個嘅唔講特別係邊味啦，即係佢會有一 炒菜嗰啲有冇啊？ 咁嘅有啦，即係譬如有一啲可能你特別想食嘅嘅東西喺個菜牌裏面咧。本来的套餐有的咧，佢都冇。呢个咧，我会考虑到佢嗰个嘅入货方面啦，因为见冇乜客啊，咁你又真系好容易，可能嗰晚已经有两台客食咗，咁嘅时候已经冇啦。 冇啦， 好啦，咁即系话咧，若然咧大家即系估到彭仔讲嘅边间老店，咁、然之后又想去帮衬，又想食佢当中一啲咧比较系叫做推介嘅食品嘅话咧、可能你要咧喺订位嘅同时咧，先同佢咧系 order 埋，订埋， 等佢预咗先， 系啦，预咗先。如果唔系咧，即系恐防你去到现场先嗌咧，又喂明明。叫个套餐，但套餐里面本来有嘅嘢，你都话俾我听冇嘅时候咧，就会有啲失望啦，系咪？好啦，即系变咗一餐不成餐啦，系咪？ 系咯。 咁我不如散叫全部嘢。 扫兴啊，咁样。 系啦，咁所以咧，为免呢一点咧，我觉得啲食客咧可以多一句问，如果你有啲特别佢个餐牌想食嘅嘢咧，你留定，等自己免得失望。但系咧呢间 有冇食酿鲮鱼啊？咁样啊？ 冇食酿鲮鱼，但系咧有食呢一个莲藕饼。我中意食莲藕饼啊！煎得好香，同埋咧，因为我都中意食呢种嘅食材啊，莲藕。咁我想讲咧，呢一间嘅铺头咧。其实佢有一个喺晚饭时间咧，都应该系几受客人欢迎。我自己都会中意就系佢嗰个甜点啊。 哦， 最后嘅甜点系咩咧？ 又系好霹雳嗰啲冇晒烟嗰啲啊？ 唔系，嗰个系好浮夸啫吓。佢个甜点咧就 西米嗰个 系啊， 系啊， 焗西米莲蓉布甸，系啦，咁咧就成盘咁上嘅。一个玻璃盤咁样成盘上， 咁咁样 系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咧就唔系好好食莲蓉嘅，我系好食豆沙多啲嘅，但系咧佢呢一味嘅西米焗布甸莲蓉馅咧， 莲蓉喺月饼入边啲莲蓉嚟嘅，系嘛？ 佢系佢系 creamy 啲嘅莲蓉嚟嘅，就唔系一嚿嚿硬噶啦，因为焗啊嘛。但系佢嗰种莲蓉咧。佢混埋呢個嘅焗布甸咧，我又中意食喎。 係， 因為如果佢真係換咗係豆沙嘅話咧，我覺得唔夾。 嗯， 佢呢一隻嘅焗布甸咧，係要夾嗰種蓮蓉咧，可能因為佢又有少少係比較 creamy 啲，又要係有奶啊，唔知道有冇落奶啦嚇，即係佢係偏向有可能有蛋嘅成分啦，咁所以咧係夾蓮蓉一啲嘅。嗰、那個咧真係食幾碗啊！真係， 哇！ 因為你成盤咧，一圍人去分咧，都可以分到好多嚟食噶。 哇！真係 好肚餓啦！ 咁跟住仲有一個甜點， 仲有一個啦， 仲有一甜點咧，就係、是、佢都係向來都多人去支持食嘅，就係佢嗰個咧會捧一籠啊！即係即刻蒸嘅馬拉糕，古法馬拉糕。嗱、馬拉糕我好中意食嘅，所以我咧就特別中意咧就等呢個食馬拉糕。 佢應該聞到都好香喎、啊，呢、這個馬拉糕。 咁呢個馬拉糕古法咧，咁即係話係深啡色嗰種啦。我最驚咧去到嗰啲新式酒樓食嗰啲馬拉糕咧，就係、是好似咧貧血咁樣咧。是淺啡色嗰啲咧，我真係食唔落嗰啲，我見到已經唔想食啦。咁但係呢種深啡色嘅，真係係唔健康啊，但係中意食啊。咁佢咧，哇，成龍咁樣捧上嚟，唔係 Jackie Chan 啊。 即係成龍咁樣捧上嚟， 一龍包 打住功夫咁樣升上嚟，係啦，成龍啊！咁所以咧，一盤咁樣擺上嚟，又係食唔曬，結果點咧？我係帶咗翻嚟俾你哋食。係啦，打一陣做完節目先再享用 一陣間試一下。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电话旁边有 Judy 啊，系咪啊？ 早晨 ，Judy。 早晨 ，Judy。 阿欧， 身体健康啊！ 系有啲咩开心嘢同我哋倾下先 ，Judy。 我咧今日我个二仔孙立立 吓，立立立立生日，哎，立立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立令啊， 梗系啦，立立今年几大啊？ 几多岁啊？ 大约十岁， 十岁，哎，啊，啱啱由九岁到十岁啦，啊，好，咁啊，立立生日啦，咁啊，今日又会点样同佢庆祝啊？ 佢爸爸妈妈同佢庆祝啦， 系啊，你同佢庆祝都好紧要噶。不是只是爸爸妈妈、哦、 因为打了电话来跟他庆祝咯。 是啊没错啦、哦、是啊是啊是啊那我就预祝他妈妈呢、嗯、就二十号就生日快乐啦。 他妈妈是你的女的。 唔系我个新抱新抱仔， 立立妈咪啫，系咪啊？ 系啦系啦，佢二十号生日，祝佢健康快乐啦。同埋佢爸爸，即系我个仔咧，花田仔咧，就系1月27号生日啦，保祝佢。 哇，好近喎，二月份搞掂晒可以。 咁 啊，跟住咧，另外有一个大嘅新抱咧，就2月1号生日啦，又保祝佢生日快乐啦。 啱啱过咗啫噃。 系啊，啱啱过咗啦。祝佢哋健康快乐啦，同埋你哋全部啲个。个都健康快乐啦， 多谢 多谢， 同埋个社会又健康快乐啦，系啊。 你有两位公子啊？ 系啊， 系咁啊，诶，咁啊都已经成家立室，又有 系啊，两个公子，三个孙啊。 哦，咁啊都相当之热闹。 系啊， 不过呢轮可能大家就少啲见面啦，多啲电话问候咁啦，会唔会啊？ 系啊，系啊，系啊，会啊，星期日嚟食饭咯。 系，你自己喺屋企有冇做啲乜嘢嘅即系防疫措施咁啊？ 洗手咯， 系会唔会减少啲出街啊？都真系哦， 会噶，净系食嘢咯，买餸咯。 咁如果喺屋企咧，闷闷地听住我哋香港电台， 梗系 第二台有冇陪到你解闷啊？ 有，净系听到你已经笑死咗啦， 笑死咗添啊！真系 听到你啊， 翻生啊你，翻生！ 你特别好搞笑嘅，你知唔知啊？净系听到你啲古灵精怪嘢， 哎呀，唔系俾我激死咩？我啲同事俾我激死咗噶啦。我啲上司就死完再死啦， 练成咗长生不老之术啦， 所以个个都不老啊，已经 梗系啦，咁先开心啊嘛，做人要开开心心， 系 咁先抗到啲疫情啊嘛， 我都同意啊，系啊，有阵时咧，即系你开怀好郁闷咧，嗰啲负能量郁埋喺个身咧，真系啲病菌都容易入侵啲， 系啦，冇错啦，乜嘢都即系有时啲嘢咧，个天嚟到你都冇办法噶，嗬，所以要小心。尤其是啲老人家啦、小朋友咧，小心小心咯，要最小心啦。 冇錯，我哋正面得嚟咧，又唔會大安旨意嘅。 係， 梗係啦，係啦，冇錯啦。 咁先啱。 祝香港所有全世界個個都健健康康，抗咗呢個疫情。 冇錯，多謝你啊 ，Judy 呢個真係至理名言啊！我哋個個都受曬嚇。好啊，呢個時候揀咗一首咩歌俾我哋聽啊？ 獅子山下啦，我哋个香港人最好嘅歌啦， 冇错， 个个都快乐啦。 我哋喺屋企嗰啲听众啊，一齐唱啊， 系啊， 大合唱， 好啊， 多谢， 多谢， 多谢你电话， 晒你哋 ，OK， 几位， 拜拜， 拜拜， 拜拜。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